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全线低收，投资者观望美国联储局的议息结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08点，跌6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39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5点，收报1,379点。欧洲三个主要市场，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亦都系下跌。投资者关注欧洲央行系咪会采取实质嘅措施应对欧债危机，入市意欲唔大。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回应外国传媒对叶诗文在奥运泳赛拿到突出成绩的质疑。代表团说，国家队已经接受将近100次的兴奋剂检查，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代表团认为，如果成绩优秀就和兴奋剂扯上关系，对运动员不公平。奥运第四日赛事，国家队拿到4金1银1铜，金牌总数增加到13面。其中16岁的叶诗文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以破纪录的时间赢到金牌，成绩是2分7.57秒，比他自己晋级时的成绩快了0.18秒，是他个人第二面的游泳金牌。国家队累积而家系攞到13金6银4铜嘅奖牌，奖牌总数增加到23面，喺奖牌榜继续排喺榜首。美国排第二，亦都系有23面嘅奖牌，当中包括9面嘅金牌。奥运今日嘅赛事会产生20面金牌，赛事包括咗独木舟、跳水、剑击、体操、柔道、赛艇、射击、游泳同埋乒乓球。其中乒乓球女单决赛会由国家队的丁宁和李晓霞争夺，肯定为中国多添1金1银的奖牌。另外在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国家队亦都有望得到金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烟霞，稍后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5个星期，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谢安琪。 咩为之玩？梗系会令到大家好有乐趣，继续玩落去，同埋玩咧可以玩得好精细嘅。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点到凌晨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系由纯创造经典嘅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What a 玉科技配合关怀，令香港的长者无论在家或室外都可以得到全面的照顾，全靠长者安居协会提供平安钟、平安手机、随身宝和管家二不同的服务。非牟利自负盈亏的长者安居协会需要全香港市民大力支持。8月1日星期三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半，在全港九新界22个地点进行一年一度的卖期日，1分1毫支持长者安居协会，令香港长者继续安全快乐生活。 劳工处就快联同香港机场管理局举办香港国际机场职业博览会2012。 我知道8月3至5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3G 举行嘛。超过50个机构参加，好多空缺噶。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852-4922问下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任何极权政府都会采取愚民政策，因为信民易于管理，不会质疑政府的施政措施。殖民地是上世纪不公义的政治现象，所以香港的英国殖民地政府都采用愚民政策，其中最用力的就是矮化教育。矮化教育莫如贬低老师的社会地位，首先要控制大学的学额，读大学是极少数人的专利，百中无一的成绩才入到大学门槛，读大学是天之骄子，精英中的精英，所以他们出来做的都是稳大钱有地位的行业，所以大学主力训练律师、医生、公务员，这些人由向社会上层改变生命的阶梯，政府要保证最优秀的人才向这个方向进发。训练老师不经大学，改由职业训练的师范负责，等同护士之类的行业。入不到大学的人先入师范，只是为了一技傍身。入得大学不会选择做教书，因为社会不接受。最优秀的学生应该申请做政务官，英国人的助手，因为这个是成为英国人之下、市民之上的高等华人的唯一途径。中国几千年来最受尊崇的教育工作，所谓圣人之功，就贬为读书不成的人的谋生伎俩，目的是要社会看不起老师，优秀人才不肯做老师，教育不受重视，市民就停留在稳食层次，不会对更高的理想追求。但港英殖民地政府并不成功，这个就是中华文化认为教育是圣人之功的根深蒂固结果。政府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孔子说临之而庄则敬，孝慈则忠，你尊重他们，人民自会尊敬你，你比他们能够孝其老慈其幼，人民自会忠于你。其实使乜鬼推行国民教育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7:38。 啊，即系呢个梁振英呢个领导嘅特区政府，其实第几届嘅呢个系？ 第四届。 系第一届， 第一届系董啊嘛，阿曾两届 第二届都系董， 系啦，第一两系第二届系董， 第三届即系曾荫权，第四届呢个系， 第四届， 啊呢个第四届嘅特区政府，啊梁振英领导嘅特区政府就满月， 满月， 而家就唔兴摆满月酒嘅，而家兴摆嗰啲百日宴， 百日先系啦，未满百日吓，百日可以维新噶啦， 对啊。梁振英嚟讲咧，我谂佢情愿都系唔摆满月酒噶啦。 低调啲好啲， 因为满堂红啊。 吓，满堂即系 卖红鸡蛋， 全部红鸡蛋啊， 全部红鸡蛋。但系咧，啲外国报纸咧就做咗一个好好嘅国民教育嘅示范。 嗯哼， 点解咧？嗱，如果国民教育咧就咁教嘅，嗱呢个示范好紧要噶。大公报今日咧就有个新闻报道，关于港大呢个最新嘅民调，呢个民调喺7月17日至到20日进行嘅啊。咁个标题系咩咧？新班子满月，民望大升。嗱，咁你咁睇咯，咁啊， 提升咪好事咯，应该要庆祝下啦。 都话咁，你睇下明报啊、信报啊、星岛啊，所有其他报纸讲到梁振英嘅民望咧。佢哋系点写噶？林彪话： 我啊冇睇嗰份，我睇南华早报咧就话佢红色嘅吓。 你睇下呢个明报啊，其实同一个报告嚟噶。支持梁振英嘅咧啊，就全部下降嘅，不论任何年龄嘅组别。OK 啊，如果18至29岁嘅咧，支持佢得23%，就跌咗16%嘅。支持 支持即系做呢个调查嘅三十岁至四十九岁嘅咧，支持佢有43%，都系跌一个百分点嘅。50岁以上嗰啲咧，即系林毓华你嗰啲咧，就支持梁振英嘅47%，都系跌6%嘅。整体咧，41% 支持梁振英都系跌6%嘅。反对梁振英嘅咧，就45% 就上升咗4%。啊，好难讲嘅咧，就14%。啊，都是升了1%。咁即是换一句话来讲呢，就没有一个数字是升的，除了很难讲那里。很难讲的跟上次那个民调的变化呢升了一。那老总你怎么分析的这个如果难讲那里啊，是只有一个升的，全部都跌的。啊，还有反对的升，即是我们当跌啦，反对的升的就是。 难讲者嗰啲即系意见就唔清楚啦，即系可能佢睇到梁振英有不足之处，亦都睇到佢某啲政策都觉得好嘅吓。 可能系以前支持佢嘅人咧，就跌咗落嚟呢个， 所以变咗系去咗呢个组别里边系啦。 咁啊好简单啦，即系全部都跌啦。 但整体呢个数字嗱，一个跌嘅情况就系原来，但系咧睇嘅咧，年轻人对佢嘅反感系增加咗噶。 但你睇下， 好明显就系呢个即系国民教育影响。 咁你睇下国民教育啊。示范的大公布新班子满月，为什么民望大升呢？即是林毓华你有没有巧想到 即是这样都可以 这样都讲得出的，揸着个成绩表，即是跟阿妈讲拿着成绩表全部红的，跟阿妈讲点啊， 容易到极、啊、 升了啊， 很容易的嘛， 有进步啊。 嗱，我原本呢考试得十分而已，对上一次啊、嗯、今次15分，但是都是唔到唔及格噶， 都系 都系错。 佢话俾屋企听， 佢唔系 佢得7分咋今次， 唔系咁啊！阿林都话唔系啊，你要睇嘢咁样调。 佢冇加到分啫， 佢同隔篱阿 B 仔比较啊。 哦， 喂，我而家系讲同上届政府比较啊，大佬啊，同阿曾荫权政府最尾嗰几个月， 最尾嗰个最惨， 大家都知曾荫权最尾嗰个月几难过啊。原来咁样嘅大升，即系梁振英。班子满月，民望大升。嗱、哦，我读俾你听。嗱，呢个公民教育嘅示范啦。点解我哋要反对公民教育就系咁啦？佢就系将呢啲咁嘅嘢 扭曲事实， 扭曲事实教你嘛。 嗱，换转概念。 嗱，呢个文汇报啊，香港文汇报啦，大公报就叫香港文汇报信。咁我唔知咩意思啊，我唔识啦，老总你识唔识啊？ 搞错咗啊嘛？ 报纸系大公，我啲同事写，应该文 汇报。写错咗，写错咗， 辉哥，你唔好成日整蛊我啦。文汇就文汇，你写大公，等我等交晒头。Anyway， 咁呢个文汇报记者叫郑志祖，咁就话新特区政府上任。刚满一个月期间推出多项譬如好似双倍生果金呢啲咁嘅民生政策。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最新民意调查发现呢，老爷受访者对新特区政府的满意度较上届政府大幅上升5%，唔满意度呢就有42%，就大幅减少咗10%。喂，呢啲就係一个好好嘅示范，又一次好好嘅示范俾香港啲家长睇到，将来就咁样教你个 BB 㗎啦。 大班啊，喂，识中文嘅人都唔会咁样讲，5% 叫大息，你有冇搞错啊？ 唔系啊， 呢咩中文嚟 嘅？我哋唔好理佢呢个，呢个 佢事实系降，佢系降紧噶嘛。 我哋几条友讲嘢夸大啦，呢啲唔好讲啦。 具体数字， 即系人哋话90000上街，我琴日话100000，咁你都可以话我夸大噶啱唔啱？嗱，呢啲唔好拗林都话，拗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要点样示范俾啲家长睇？点解你嗰日上街啊，带啲小朋友上街系一个正确嘅决定咧？你想唔想你啲小朋友？你想唔想你啲小朋友俾人咁样教佢？系扭曲事实，比尔不伦，橙同苹果。喂，你想唔想啲细佬哥啊咁样学嘢法嘅？呢个就最好嘅示范啊嘛。第二个嗱，今日都要攞翻出嚟讲，就呢个黄锦辉。嗱，呢个黄锦辉咧，啊，据闻咧，如果啊，不而家冇行嘅，你问我就5司14局。而家胎死腹中，如果能够过渡嘅话呢，如果能够过渡嘅话呢，原来佢系钦点咗嘅副资讯科技局嘅局长。不过而家你睇到阿杨伟雄呢啊，就周身丑闻就过唔到立法会啊。咁而家啊陈茂波，一阵先讲陈茂波笔啦，又落笔打三更啦， 结塔塔。 陈茂波就亦都唔做副财政司司长，退而思其次啊。 就做咗呢个发展局局长。咁即係呢个五司十四局唔使諗㗎啦。因为呢何志平就建光死咗。陈茂波就另谋高就退而思其次。杨伟雄就周身矮。咁而家最大嘅可能呢就根本都唔使諗㗎啦。我话俾你都唔好諗㗎啦。咁就算啦。但係呢个王锦辉琴日写嗰篇嘢呢我系冇读俾你听。 有 佢嗰个又系示范咗国民教育啦。佢点解支持国民教育呢佢就认为日本嘅国民教育系好成功嘅。点解成功呢因为 90% 嘅日本人认为尖角诸岛呢系属于日本嘅。 即系我哋讲嘅钓鱼台。 另外呢系冇南京大屠杀嘅。另外呢日本唔系侵略嘅国家嚟嘅。嗱咁呢个王锦辉呢就好推崇呢个日本嘅国民意识。即是他说我们的中国人我们香港的中国人要全部学日本仔。苦十得来的例子有简单的即是说没有六四没有死人没有这个李旺洋亦都没有毒奶粉你想不想你的小朋友 李旺洋自杀的嘛他都说了。 不是在湖南没有一个人怀疑李旺洋是自杀的。 包括他的家人都没出来反对 的。湖南的。 不过就被失踪。 湖南人可能很信政府那套的他们完全接收大家信息的。 那现在就告诉香港的家长 听。要强势政府周强。 你礼拜我恭喜你你礼拜有带啲小朋友上街的那些人我恭喜你。因为作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就不是好像陈启宗那么说。陈继宗话咩反对呢个 冇脑啊嘛 冇脑啊 即系你相信系洗脑就系冇脑啊 边个冇脑大家好清楚啦即系 喂唔系喎陈启宗梗系有脑啦佢唔单止有脑佢有银 啊 喂佢就唔会俾人洗脑因为喺美国受教育嘅佢从来冇俾人洗过脑除咗系基督徒之外因为好虔诚嘅基督徒之外呢佢曾经谂过要做牧师嘅佢呢唔好讲宗教他绝对没有受过这些国民教育的洗脑所以他才能说不出揞住个心懂说话就说你这些人批评这个国民教育为洗脑你这些人就是没脑是不是这意思啊 他是这样意思的是吧 有用心是不是这个言论 恒隆呢去年半年赚了36亿那你说他有没有脑不是36元啊不是36万啊又唔系360万， 增长几多？ 又唔系3600万， 比旧年增长几多？ 唔系3亿6000万，系赚36亿啊！一个可以赚36亿嘅人，佢梗系有脑啦。不过佢就唔想你啲人有脑。唉，咁 佢啲咁嘅言论，即系我觉得真系越帮越忙嘅。你只要即 系，哎，好嘢啊！ 刺激到大家， 曾宪之又出埋嚟啦。我又好希望见到呢啲人。 你老又出嚟啊，林梦又出嚟啊，你吓？ 林梦 唔系都知同佢讲人话喎，好奇怪喎。 讲咩人话？佢冇讲人话，不停都系话。喂，佢嗰啲唔系人话嚟嘅，佢系支持呢个国民教育嘅。支持国民教育嘅人冇人话讲㗎话俾你听啦你唔好比分呢啲人啦。即係一好简单嘅林毓华就即係嗰啲差佬咁一个黑面一个白面。林毓华俾两个贼打劫一个贼呢就打咗两锤一个呢淨係揼咗一嘢佢就话嗰条友好人。大佬啊咁样都得㗎林毓华你都系受过国民教育㗎因为你都系开始有啲老声㗎。 又要洗洗脑啊。 嗱落不就打三家。唉，今日咧呢、這个咁嘅陈茂波，第一冇料到，点解冇料到呢嗱，你话做副财政司长，大家都知呢个位系废嘅，因为财政司司长就叫曾俊华，佢下边有班财金官员，虽然傻强都叫傻强，但系就做财经事务局局长，另外仲有一个叫做攞命诊高老诊就睇住当摊，咁你。呢、這个咁嘅高老娘啊光棍佬要摆个人喺曾俊华身边夹实佢。咁人哋觉得冇乜所谓嘅咁有你夹住佢囉。所以就冇乜争拗。但係你俾佢做呢个发展局局长何德何能啫。佢根本从来你做局长係两个 qualification 嘅。即係你有两个资格两个资历嘅。一个你就熟悉政府嘅运作。即係譬如你係 AO 出身。政务官出身。公务员出身 或者是专业岗位啦 或者是专业人士咁我人咬嗰啲傻强咁好有王好有王人 教授 咁 係啦 好有袁国强咁冇人质疑㗎、ok 分分钟好似王仁龙咁人拍手先嗰陣时教授出嚟傻强出嚟啲人都拍手㗎 拍手係 喂你呢个咁嘅会计师 啊，叫做陈茂波，真系做发展局局长，你识咩咧？啊，你识乜嘢啫？跟住就话自己好熟啊，因为做过九仓嘅董事啊。当年喺俾人质疑嗰阵时咧，佢话做独立董事唔使识，我同呢啲发展啊呢啲嘢冇乜关系噶啦。即系前言不对后语，你唔好讲啦。啊，人哋闹你嗰阵时就话我唔系好熟噶咋。嗱，人哋闹你好同阿林啊，以前人哋闹你好同阿林毓华做老友。我就同阿林毓华唔好熟嘅，突然间有啲嘢要揾阿林毓华出面嘅，就揽住林毓华，我同佢死党嚟噶啦，就呢啲咁嘅人咯。初初话唔识呢啲嘢，而家做发展局长咧，就讲到自己半个专家咁。不过今日睇咗报纸咧，我又认为佢有资格做发展局长。 佢识处理个僭建， 佢识炒楼啊 问题啊， 佢识炒楼、啊。 唔系，系佢老婆识啫嘛。 唔系，咁即系你咪又赖老婆，你又信。 佢做咩唔信啦？ 佢教埋老婆， 所以咪揾佢老婆做好过揾佢做咯，系咪？ 佢又喂买一送一明啊！啊，揾佢老婆解决拖房问题咪得咯？全香港啲旧楼用呢、這个啊外汇基金买晒佢就再做拖房，咁我哋做青年旅社咁咪得咯？即、刻解决所有问题。嗱、一个专业嘅会计师嗱。你而家做发展局局长俾人踢爆，原来你咧老婆经营劏房嘅咧，第一，第二今日苹果日报啊讲嘅呃税，嗱点样呃税咧就同间田新地产夹埋呃税，嗱佢买嗱一层旧楼，市值咧系200多万嘅，但系就将佢卖俾田新咧，啊账面咧就160多万，啊。所以争成100万外汇，咁就悭咗个叫增值税。 有啲杂志都报道过啦，其中一个一招哪吒一招就嗰啲叫搬迁嘅赔偿啊嘛， 佢就系用个搬迁赔偿嗰度加上去俾你啊嘛。 系咯， 好彩佢就填身个专门收购啲旧楼嘅。 跟住点咧？就话晒俾个做旧楼啲人听。 嗯， 呢、這个咁嘅 价位吓， 喂，大佬人立法会议员啊，陈茂波啊。都受呢个价啦，咁你唔受啊婆，吓、啊、就攞佢嚟压价。嗱，其实苹果要做多样嘢咧，就攞翻嗰个盘出嚟，睇下其他人嘅收购价。 睇翻个市场嗰个值几钱？ 嗰个唔系啊，睇翻佢 个收购 价，就睇到咧呢、這个咁嘅陈茂波咧，或者佢有关联嘅公司或者个老婆咧，就收多咗人嚟钱咧。啊！就总共收咗几多钱咧？个搬迁费系几多咧？啊！阿林美华有冇买啊？呢、這个苹果 边个啊？ 苹果有冇买？搬迁费系几多钱？就佢未揾到个料 嘅，冇咁详细嘅。 即系 我知道呢个新闻继续有得追落去。 呢个杂志咁样报道过，系啲买卖旧楼有啲咁嘅哪吒招。 系而家苹果报咗出嚟啦，即系根本就系用呢一招啊！但系有冇讲到陈茂波佢个收购价？嗱，第一而家知道嘅收购价咧。同个市价有个差异喺度啦，但系有冇讲到个搬迁费啊？系几多钱啊？冇啊嘛，啊，咁所以咁咪话你陈茂波原来是一个好唔干净嘅人嚟嘅，大佬。咁你唔咁唔干净，咁你点去做呢个发展局局长？你点去做 P.O. 啊？点去做问责官员啊？阿老总，你话系咪？ 呢个肯定即系陈茂波吓，呢个问题咧继续俾传媒去 唔系而家未完噶，嗱 之后追落去啦，之后追落去啦， 系啦，俾呢、這个唔该用呢、這个啊，即系打电话问又得，叫陈茂波啊有种嘅，有姜够姜嘅，有吉屎嘅，啊有波嘅，就打电话嚟啊！我哋而家揾你，你就回应乜嘢咧？第一个问题。你当日嗰层旧楼，你俾田新收购，你总共收咗几多钱？啊，你总共收咗几多钱啊？嗱，今日苹果日报嘅头条就咁写嘅，陈茂波咧就透过佢老婆许报名咧旗下嘅景捷发展，唔单止出租劏房，仲主动收购旧楼，再转卖俾专门收楼嘅田新地产。陈茂波涉嫌同田新合谋隐瞒买卖单位近60%嘅真实楼价，啊，咁于是咧，立法会议员同埋有法律界人士咧就质疑呢间景捷咧可能少交咗几十万嘅利得税，陈茂波就必须企出嚟交代。嗱、啊，捷景喺2009年咧就喺大角咀海安楼咧拥有至少几多单位咧？啊？ 冇写到 啊，唔系啊，我呢个影印版咧就影到咧， 我哋揾份 啊林毓华俾我睇下，林毓华唔该唔该唔该，唉，唔好意思啊，我呢啲论尽啊， 借个放大镜俾你。 至少两个单位，咁啊，苹果翻查交易记录咧，同期出售嘅大部分单位，包括景致在内咧，成交楼价都显示喺120万。不过油尖旺区嘅前区议员咧，呢、這个陈文佑就话咧，佢阿妈都曾经系海安楼嘅业主，佢早前帮佢阿妈咧处理卖楼嘅事宜咧，发现前身咧。在09年是以280萬买他妈的单位的。但是将个单位的金额就拆成楼价，你有交代林毓华就是120萬啊同埋150几萬。120萬就是个楼价啊，即是话就是啊陈茂波卖出的价。不过督爆他那个啊前区议员陈文佑就话呢，佢阿妈都系喺嗰度住，都系受咗120万收购价，不过另外仲有150几万嘅搬迁费。估计啊，呢位当事人估计呢，陈茂波单位都系一样，海安楼嘅单位大细都差唔多啊，一般都系呢啊 ,260 尺 ,200, 一般都值呢260万至270万嘅。不过查出嚟嗰120万呢就系 standard 价，个个都系俾咁多，即系话呢田新咧系用120万咧就收购所有海安楼啲单位， 划一价嘅。 另外咧就再俾个搬迁费，嗱呢个咧就取巧嘅，呢个就俾嗰啲人咧啊要交增值税嗰啲人啊，点解咁样做咧？就因为有人炒旧楼嘅，就系陈茂波啦。陈茂波就肯定唔系好 交呢个公司人利税吓， 嗱唔系好似个佢阿妈咁啦，即系唔系好似嗰、那个。前区议员陈文友阿妈咁，佢喺度住咗好多年咧，就唔使交呢啲税嘅。嗱，呢个冇问题嘅。陈茂又话问友阿妈，其实系冇问题嘅。佢卖206万又好，卖120万又好，佢都系唔使交增值税，因为喺度住啊。但系俾炒楼呢啲人咧，佢就要交增值税噶嘛。嗱，陈茂波就系呢种人啊嘛。咁所以田新收楼嘅手法咧，就俾一笔钱落嚟买一嚿楼，另外再用另一笔咧就搬迁费。嗱，咁有两个用意嘅，一就方便嗰啲打钉嗰啲人，等佢唔使交税，帮佢逃税；第二系隐瞒嗰个售价咧，等其他嘅业主咧，啊有啲唔肯搬走嗰啲咧，嗱又系吹水我好大热啦！以前九成强拍嘅吹水我咧，就将佢变咗八成，咁所以打钉嘅人咧，全部咧都有着数啦而家，因为打钉咧可以甩身啊嘛，以前打钉甩唔到身噶嘛，要九成嘅门槛高啊嘛，嗱。咁佢咧就用呢个120万咧，呢个公价咧就我嚟收购所有嗰啲啊住户啦。但系佢就最紧一样嘢，陈茂波一个知名人士啊嘛，佢立法会议员啊嘛，佢哋田新收楼咧，咪拿住陈茂波个名去晒冷咯。嗱、啊，即系陈 做咗 band 啦，呢、這个系嘛？ 陈议员啊，都接受120万啦。嗱、 啊， 不过另外有搬迁费嘅， 系 嗱。啊你呢我哋呢其实都系值206万嘅啫，我哋就另外俾105万搬迁费你。啊陈茂波都系㗎。 大伯仲有一分钟呢，我想你解释一下呢，但是你讲表达方法有问题喎。点解打钉会走呢？打钉呢就系想人哋系高价俾佢俾佢搬走㗎嘛。 我又话俾你听啦，林毓华做下做地产公司，你真系唔识地产啦。一阵先解啦，讲返陈茂波嗰单先啦。但陈茂波嗱呢、這个区议员阿妈就话120万另外一就收购价啦 ,150 万就搬迁费啦。但陈茂波收几多搬迁费系冇人知嘅。佢可能收咗300万嘅。可能收咗200万嘅。因为佢就做咗个人版㗎嘛。你明唔明啊？解决咗陈茂波先㗎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呢样嘢呢 俾田新 去继续追究嘅。嗱、我哋一听完新聞返嚟呢再解俾林毓华听点解呀吹水我益咗嗰啲钉户呢啊。唉，所以林毓华呢啲好複雜嘅嘢嚟㗎。如果唔係呢有幾多人好似陳啟宗啊，呢、這個又係叫高老陳嘅陳啟宗。 你係講笑係咪 佢人哋叫佢做高老陳，我唔知啊，我唔叫佢啊，我唔叫啊，因為呢個歧視嚟㗎，因為佢矮呀，人哋叫佢高老陳，啲香港人都好 賤。咁你可叫佢多矮陳得唔得啊？ 啲矮仔陳啊，呢、這個佢呢啊 有几多个好似个聪明赚到36亿啊，做地产人好叻噶，全部有脑噶，你班人就冇脑啊！佢啊撑梁振英， 有脑啲人买嘅股票咪得咯， 系啊，佢撑梁振英佢咪盘盘盘盘咯，你班人上街啊去晒嘅咪梗系笨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全线低收，投资者观望美国联储局的议息结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08点，跌6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39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79点，跌5点。欧洲三个主要市场，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亦都是下跌。投资者关注欧洲央行是否会采取实质的措施应对欧债危机，入市意欲不大。中国外交部回应日本政府发布的2012年防卫白皮书，指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与邻为善，令到周边的外交方针可以一致。外交部指出，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为了维护主权的安全和领导完整，不是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又说某些国家热衷于针对其他国家正常的军力发展，明显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希望日方多做有利于增进中日政治和安全互信的事。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回应外国传媒质疑国家队的叶诗文在奥运泳赛拿到突出的成绩。代表团说，国家队已经接受近100次的兴奋剂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代表团认为，如果成绩优秀就和兴奋剂扯上关系，对运动员亦都不公平。奥运第四日赛事，国家队拿到4金1银1铜，金牌总数增加到13面，继续排在榜首。其中16岁的叶诗文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以破奥运纪录时间赢得金牌，成绩是2分7.57秒，比他自己晋级时的成绩快了 0.18 秒，是他个人第二面的游泳金牌。在跳水女子双人十米跳台，陈若琳和汪浩在决赛以总分368.4分夺得金牌，亦都是国家跳水队获得的第三面金牌。陈汪组合夺金过程是表现出色，在最后一跳更加拿到10分的满分。林清峰在男子的69公斤级的举重以总成绩344公斤夺金，是国家队第三面的举重金牌。而雷星就在男子个人的花剑决赛拿到金牌。另外，徐丽丽在女子63公斤级的柔道赛事拿到银牌。五奥运今日就会产生20面的金牌，赛事包括了独木舟、跳水、剑击、体操、柔道、赛艇、射击、游泳和乒乓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烟霞，稍后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听日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8月1日星期三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线下啊，港岛告示打道过咧，只系去到呢个汽车会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嘅，暂时两边都系畅顺噶吓。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啱啱到理工湾位，另外到全街天桥向翻红磡咧，去到油麻地停车场嘅。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上桥位开始车多，另外启德隧道过去现时排到模糊街的。新界区两条隧道是怎样呢？C 隧加上大老山隧道出回九龙方向，不错啊，暂时就未有龙尾出现的。是啦，今天就是8月1日，即是说新一届特区政府就满月了。哎呀，真的不知恭喜你还是不恭喜你好了。你知啦，已经整个月了，但是整个政府还是哎呀甩甩漏漏这样啊，千万不要摆满月走啊，当然啦，一满月就要走了嘛。离月之喜又不是那么好听的，离离离 离开政府嘛，唔怪得只有高官要换人啦、啊。嗱、啊，所以而家多数用百日宴啊，稳阵好多。嗱、啊，即系仲有两个多月先至系啊，到时要睇路啦吓、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信愿结缘，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我哋要留意一样嘢咧，即系当我哋嘅子女佢嘅行为同我哋所期望有反差嘅时候咧，我哋唔好净系睇住年青人佢嗰个反应，你要反观翻自己啊，嗰个情绪反应。点解嗱？假设家庭都讲啦，点解个细路仔喺度喊嘅时候，你个情绪会激动咧？就系、是、因为佢激动嘅时候就会讲，你再喊，因为搵差人拉你，或者讲一啲恐吓嘅说话，又或者黎顺玉冚你两巴啦。 即系有时啲细路仔，即系佢嗌双眼唔好口啊嘛，即系嗌紧交，佢唔会当你阿爸定阿妈噶咯。 系啊， 佢就当你一个假想敌嘅啫嘛。 系啊， 佢都有发泄。 我哋先要处理学习处理自己嘅情绪先啊，大佬。 系啦系啦， 颜联武，莲花笑都尝试。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近排公司嘅 IAQ 提升咗，同事嘅工作效率都高咗。 我住嘅大厦嘅 IAQ 室内空气质素都唔错噶。喺度住咗咁耐都冇乜病痛。 係啊，我哋大部分时间留喺室内，所以空气清新，通风良好，对我哋嘅健康好重要㗎。 我哋一起支持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推动优良 IAQ 啦。 提升室内空气质素，绿色生活齐做到。 政府唔係强行推行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唔会有洗脑成分。 如果梁生在方面听到市民的声音，是不是应该要撤回呢？ 三年开展期相当宽松，无需要罢课来要挟。 我就看看市委写到一套教材，好令人信服，搞得掂的就推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08啊！这个梁振英领导的特区政府咧，就啱啱满月啊！个民望咧啊，呢、这个港大又啱啱琴日出呢、这个、啊、最新嘅民意调查啊，就唔知呢个中庭要攞景要话振兴啦啊，就满江红。不是啱嘅喎，滿月係應該派紅雞蛋 嘅。紅雞蛋 啊，咪就有幾隻應節嘅喎。其實真係咧，佢派曬所有紅雞蛋。嗱、啊，唔好講呢個梁振英啦。梁振英嘅問題係咩咧？佢根本咧啊，佢自己冇料到啊，唔好講啦。佢揾埋嗰啲咧人咧，全部都係咧啊 B team 嚟嘅。即係全部都係 second choice 嚟嘅。呢、這个就是陈茂波所讲的啊，他说 I am not the second choice for CE， 他梗系唔系啊特首的第二人选啦，但系佢系局长的第二人选啊嘛，喂，叫做罗底铲啊，即系拣嚟拣去拣着个烂灯盏 啊，先揀咗麦齐光，啊，呢个铲睇落去都几靓啊！啊，点知就烂嘅。 我真系唔明点解唔漂白先至做局 咁啊？跟住咧就揀咗个陈茂波。啊，陈茂波咧本来仲巴闭做副财政司司长，系唔系都死嘅？而家发现佢做乜都死嘅，点解咧？今日就俾报纸爆佢咧，初初爆佢一样嘢咧，就系有劏房，咁好多人就，唉，劏房冇乜所谓啦，做生意嘅啫，咁啊，跟住赖佢老婆啦，吓。但而家大镬啦，而家唔系劏房咁简单，佢租劏房已经系好差嘅，即系做发展局嘅局长嘅人走去做劏房，嗱，劏房第一就系寸劍。第一呢啲係叫寸劍先。嗱，林鄭月娥點樣去搵啊陳茂波。嗱，而家林鄭月娥就唔管寸劍嘅，不過寸劍呢個風波就佢搞出嚟嘅。嗱，陳茂波第一係公職人士。第二陳茂波係知名人士。肯定係啦。佢搞劏房有寸劍，咁係咪點樣處理呢？係唔係應該好似唐英年咁處理呢？ 一視 同仁。即刻叫停咗又唔准拆啊。拉佢啊！嗱，好简单噶。嗱，陈茂波嗱，第一大罪就搞劏房。嗱，陈茂波搞劏房，嗰啲劏房系点样嘅？先介绍下劏房先，睇下先讲到佢仲大镬嗰镬。嗱，劏房已经系小镬噶啦。 嗯。 啊，劏房咧，啊，陈茂波咧两公婆咧，啊，就专炒旧楼嘅。嗱。《苹果日报》的报道就是陈茂波在94年和95年之间透过他有份做董事的，其实这个夫妻档来的，叫做景捷发展有限公司，就买入了很多个大角咀的单位。陈茂波在97年呢，啊，醒了就闪了，就不做这间公司的董事，由他老婆许步明，啊，就做这个董事和揸晒啲股份。嗱，咁啊，《苹果日报》进一步发现咧，呢间公司直到而家为止，直到今日为止，仍然拥有两个单位嘅，其中一个喺大角咀海兴大厦四楼 A 四室。于是咧，记者就琴日咧就梗系登门造访啦。咁啊，发现大门后边咧有一条阔三尺、长十八尺嘅走廊，即系入咗门咧，开门见山啊，有一条三尺阔、长十八尺嘅走廊。就咁啊，将个入边呢个单位咧间咗三间劏房，咁咧喺埲墙上边咧就有三个独立嘅电表同埋水表，啊，跟住咧就有水喉咧，啊，就入咗呢啲劏房入边嘅，即系呢啲劏房咧有自己嘅水喉，有自己嘅电表。嗱，一个二百几三百尺嘅单位间咗三间劏房咧，咁啊每间房面积咧。即大约是100尺左右嘅啫。咁喺个三号劏房里面呢，记者发现呢就住咗姓朱嘅一家三口。里面呢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有厨房，有厕所。厅仲有厅㗎，林彪话。就摆张床同埋简单嘅家具。咁几乎呢就冇空间走动，其实就冇房嘅叫厅，其实就一个 studio。 哎， 所以啲记者有时写嘢，你话有厅就一定有房㗎嘛，冇房学啦有厅。 不过唔紧要啦。 咁啊，房有两个窗，唔系真系有房㗎喎。唔系喎，林都话佢又冇写错喎。佢真系一厅一房㗎大佬。啊，窗外边呢就60平方尺，天井有天井嘅。即系将咧啊，嗱佢呢一家人咧啊，就有个小朋友嘅，一家三口啦，有个朱同学呢，這个小朋友咧就嚟今年升读中四。佢话个爹哋妈咪咧就翻咗工，就冇喺屋企，一家人咧就租咗呢个单位咧，已经一年噶啦，月租系2000几蚊。嗱，闩咗间房嘅灯之后咧，间房入边咧就漆黑一片。即系伸手不见五指，即系唔使讲啦。即系话如果唔开灯咧，就冇光线走入嗰间屋嘅。咁啲小朋友话平日咧日头唔开灯咧就系咁噶啦。走廊嘅尽头咧就另外一间劏房咧，有个独居嘅女住客，佢就话咧透过朋友咧就租咗呢间劏房。咁二号劏房咧入边咧传出咧有大人同细佬哥嘅叫声，不过呢家人咧就各家打扫门前雪，就唔肯开门。就唔同记者讲嘢。咁记者於是乎去到景捷另外持有另外一个物业上海街136号四楼嘅单位， 就发现原本一睇一伙单位咧，就变成五个独立单位。 哇，好似魔术师咁啊，真系啊！ 不过咧，嗱呢个就唔系 suite 啦，呢个就唔系套房啦。因点解可以隔到五间房咧？就因为要共用厨房同厕所，哦、即系斋租房嘅啫。一个喺嗰度住咗成年嘅伯就话咧，佢个单位就三尺乘九尺。喂，呢个衰过我哋当年做风波嗰时嗰啲嗰啲 老 屋啊， 嗰啲床位吓， 三尺乘九尺，咪即系租个床位就隔咗成一间房啊。咁系咧呢、這个呢、這个单位入边最细嗰间啊。咁啊，啱啱可以摆一张单人床同一个细嘅柜，冇窗嘅，即系其实龙屋啦，即系其实就系床位啦。 床位嚟嘅， 月租就1260蚊，你知每尺几多钱啊？佢话贵过你个间屋啊，46蚊一尺。 吓， 嗱，测量师学会嘅建筑测量组嘅副主席呢个龚瑞麟就话咧，根据建筑物条例。房间需要有一定的面积比例呢是向着条街呢作为取光的。啊即是作为采光用的。 嗯。 窗的面积呢有规范的。最少是间房的面积1/10。而1/16的面积呢的窗呢要打得开。 嗯。 Okay? 如果窗是向天井呢天井的平面面积呢最少要21平方米。啊。再要配合垂直高度比例同埋角度呢啲規限呢先至符合标准。即换一句话嚟讲呢个咁嘅陈茂波去呢个劏房单位系唔符合建筑条例嘅。嗱呢个专业人士又话除非系超巨型天井否则相信 99% 嘅劏房嘅窗户呢向住天井呢其实已经系违规㗎啦。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李永达就话咧，事件涉及陈茂波诚信嘅问题，啊，佢解释话点解佢有咁嘅指责咧？呢个阿达仔，佢话陈茂波因为做过呢间公司嘅董事，就算辞咗啊，亦都冇可能唔知道佢老婆持有公司嘅物业系做劏房嘅，系经营劏房嘅。首先劏房一般咧都已经违反咗建筑物条例，而佢而家就做咗发展局局长。而佢就系负责屋宇署处理所有全建建筑物条例，佢一定要出嚟交代。如果唔系咧，对公众嚟讲点会有说服力、有公信力咧？陈茂波咧透过发展局嘅回应就话咧，需要时间去了解，所以咧就唔能够回应嘅。嗱，呢个就讲咗劏房嗰样嘢。 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更年期最主要嘅症状咧就月经混乱，咁有啲人咧就出现潮热啦、心烦失眠啊、暴躁啊、腰痛啊、骨痛啊。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立法会嘅事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李永达就质疑陈茂波嘅诚信啊，同埋佢点去做呢个发展局局长？但系话你冇脑嗰个咧啊嘅。恒隆地产嘅董事长陈启忠就撑啊陈茂波。嗱，佢话咧，陈茂波系出任发展局局长嘅合适人选，而且你打咗个例，嗱，佢举呢个例咧就比而不伦，就证明呢个咁嘅高老陈咧，啊，即系呢个陈启忠咧，啊，佢自己其实如果讲得翻一番咁嘅说话咧，如果唔系指鹿为马、混淆视听嘅话咧，啊，佢就系冇脑嘅。点解咧？佢话点解可以做咧？佢话点解啲政务官？啊！香港政府一直都由政务官运作嘅，政务官都唔系专才啊，而系全才啦。佢又讲咗嘅，啊，九七回归之前咧，已经由政务官去做司长、局长， 点解当时冇人质疑啲政务官走去做发展局长，好似林郑月娥咁咧？即系举个例啦，我举嘅呢个就系林郑月娥就系吹水，我可以做得发展局长，而陈茂波唔做得咧咁。佢其实个答案已经自己讲咗出嚟嘅。喂，政务官第一就系喺个政府嘅架构里边系全才， 通才系。 第二样嘢，佢熟悉政府嘅运作嘛。所以我正话一早已经讲咗，好心你陈启宗，你话冇脑，你自己就冇脑，一系你就呃紧人嘛，突眼遮大炮，一系都系愚民，一系又做一个国民教育嘅示范，啊，噏得出就噏，指鹿为马。喂，就系、是、因为陈茂波第一唔系专才，第二又唔系政务官啊嘛，佢咪唔做得局长咯？唉，你话俾佢做会计，如果特区政府有个叫会计部嘅。啊，有个叫会计师嘅，佢做部长、司长得嘅，因为佢系专业人士啊嘛，佢会计师啊嘛。 嗯。 啊，咁呢个陈启宗咪喺度噏得出就噏咯。嗱，不过你而家唔紧要。 嗱，佢一家专业嘅界别我哋唔理啦，但系我都寻日收到啲朋友嘅讲法就话，当日佢代表个界别嚟去撑梁振英咧，系冇去同任何会员倾过嘅。 咁啊，冇所谓嘅。嗱，呢样嘢我又唔同意嘅，因为你选得嗰人出嚟咧。民主嘅制度当然佢选出嚟已经唔系唔民主㗎啦，佢系小圈子选举啦，就系、是、你俾咗授权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候选人。 咁啲重大事故都要咨询下佢系 嘛？我唔同意噶、啊，我从来唔同意噶。咁你做乜嘢都公投？好似美国咁，香港唔准公投嘅。嗱、美国政府系点做咧？外国政府系点做咧？喺重大事项嘅时候咧，就唔好搞公投。 啊、 但如果唔喺冇公投呢样嘢之下咧，你系授权咗俾嗰个当选嘅议员嘅、 嗯。 你唔中意咪四年之后踢佢落嚟咯。就咁简单，你授权咗俾我，我就去决定噶啦，唔系下下就去问选民嘅大佬，你咩叫重要，咩叫唔重要啊？嗱，呢度唔好讲啦，嗰班系两公婆啦。今次大镬系乜嘢咧？第一，呢、這个发展局局长、立法会议员，佢而家仲系立法会议员嘅，其实佢应该辞职嘅，佢辞咗职。 佢辞咗，辞咗，辞职。 因为而家直到咧啊选举 下一届， 下一届为止咧、嗯，现届嘅立法会议员仍然系立法会议员嘅。你自己走去做劏房。你自己走去搞串剑啊？喂，林郑月娥就话一视同仁啊！唔该，你攞翻唐英年嗰把尺出嚟对付呢、這个啊陈茂波。第一，陈茂波而家应该即刻辞职啊！陈茂波就应该而家即刻辞职，唔好做呢个发展局局长，冇资格做噶啦。第二个问题，佢作为一个专业嘅会计师咧，佢系呃税。点解呃税咧？嗱，第一呃咗嗰个嗱，我哋都唔好拗嗰个增值税啦。有啲人可能唔使俾增值税㗎、啊、我哋唔好理佢增值税。 唔係香港冇增值税回事。 唔、 啊、係日利税啫。 炒樓有㗎、啊、炒樓有㗎、嗯、炒樓要俾㗎、啊、林咗話、嗯。因為防止炒樓。OK, 嗱而家問題係呢、這個咁嘅陳茂波呢除咗呃呢個利得税之外呢你知唔知呃咗咩呀呢個就今日報紙冇講嘅嘢嚟 嘅。 其實都有講。 有講税㗎嘛。 唔係呃印花。佢、呃印花。嗱、啊、黃國同呢就是警察的做法呢涉嫌等同串谋逃税亦都可能误导其他业主。咁黄国同噏乜呢佢就即使将个楼价分拆亦都应该将两个价钱列喺同一个契约上边显示楼价的总数。啊咁税务局就话呢交易协议应该以总价格计算印花税任何人签署未将所有事实列出的买卖协议呢就是逃避呢个印花税。就属于刑事罪行，最高可以罚款100,000元同埋监禁一年。 咦？咁嚟要拉人噶啦！ 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就陈茂波以公司持有物业，如果隐瞒过100,000嘅楼价，缴交利得税或者相差几倍，认为陈茂波咧就需要向公众交代。咁啊，达仔就质疑陈茂波如果串通收楼公司，如果楼价明显低过市价，佢一定要解释同收购公司有咩协议啊？有冇收过其他钱？如果有就要谴责。根据土地注册处嘅记录咧，景捷所持有单位嘅交易咧，买家系根据楼契上面嘅楼价120,000缴交印花税嘅。根据2009年嘅规定，200,000以下嘅物业交易印花税咧就应该系100,000。如果以市价、市值楼价280,000计咧，即系而家呢个单位啊，印花税就应该系 1.5%， 即系42,000元。如果以市值价啊，市值嘅楼价计算咧，估计呢个物业交易账面咧就赚咗216,000。啊，根据公司利得税嘅规定咧，公司应该为呢个卖楼嘅利润咧缴付16.5%嘅利得税。嗱、啊，而 现在最大镬一样嘢呢，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佢一个会计师去逃税，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去搞呢个串建，搞呢个啊变相农屋嘅劏房，再加埋呢就同呢个收旧楼嘅田生勾结，喂呃税，喂作为一个会计师，专业会计师，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而家做埋发展局嘅局长，仲要最惨埋去管呢个饭啊！你知唔知当日阿汤阿呢个阿孙明阳死乜嘢啊？孙明阳死咩咧？喺串剑上边啊！就因为当日佢又系做发展局局长啊！喂，大佬啊，你梁振英好拣唔拣？简直个烂灯盏！点解梁振英咁多人唔拣，系要拣条咁嘅友？喂，你而家又陷中央于不义啊！其实中央已经唔 like 噶。去怼阿陈茂波咁请上去咧，搞咗好耐先批嘅。 系 点解批咗出嚟咧？我谂而家中央阿爷咧就真系头痛啦。一个系一件作两件作，点解你系要揾条友？唉，你明知道前居可鉴， 先锋啊， 前居可鉴。喂，你已经有个叫做咩名话？嗰、那个俾人拉鬼咗个林英华， 麦齐光啊！ 俾你讲下嘢啊，麦齐光前居可鉴。喂，你又揀个陈茂波，你搞乜嘢大佬？喂，陈茂波唔该你辞职啦，唔好累呢个梁振英㗎，真係。嗱呢个两公婆好巴闭㗎，两公婆。嗱陈茂波呢前日企图同呢个经营劏房嘅警捷发展划清界线，将个责任推咗俾个老婆。嗱佢老婆就叫许茂明。佢就话佢老婆即係呢间公司嘅股东，即係佢先係幕后黑手，佢先係罪魁祸首。啊！自己冇股份，嗱、啊，陈茂波老婆许报名咧，啊，咁啊，梗系报纸埋啦，呢啲就属于花边新闻啦，咁就等大家听众都可以多啲了解佢两公婆嘅前因后果，就系个初恋情人咁讲，咁啊喺中大啊嗰度结缘嘅，陈茂波就77年中大会计系嘅毕业生，而许报名咧就系佢师妹78年财务系毕业。根据资料咧，许报名咧就具有呢个英国特许秘书同埋行政人员工会 ICSA 会士嘅资格，亦都系港城人事顾问公司嘅负责人。近年嚟，两公婆一直拍住上揾食。陈茂波喺90年咧就创立咗陈茂波合伙会计师行，即系而家改咗名叫做华德康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佢老婆呢就主管人事和行政，而家仍然担任特许公司嘅秘书。佢亦都系支持佢老公从政啊，幕后啊，即系背后嘅女人啦，呢、這个唔使讲啦。陈茂波08年卷土重来角逐立法会会计界议席嘅时候呢，佢就做佢竞选经理嘅。陈茂波为咗从政，近年不断将物业同埋公司嘅股权呢就转咗俾个老婆。90年代呢，陈茂波担任警捷董事期间就买入大量旧楼单位。哇，佢几识，喂真係人哋识捞啊，人哋真係林一华。你又唔识买旧楼。啊 ,90 年人哋已经走去买旧楼啦，已经林一华。 我识住旧楼啊。 咁呢个老陈呢就担任咗警捷董事啊喺佢做董事期间呢就大肆收购呢个旧楼啦。咁去到97年咧，就辞咗做董事啦。而家警捷咧就净系剩翻陈报明同埋一间秘书公司做董事。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佢嘅亲密嘅老婆咧，即系佢另外一半咧，就全资拥有呢间警捷嘅。 嗯。 咁啊，连阿陈茂波自己住嘅礼顿山嘅单位咧，持有嘅公司咧，都系转咗去许报明个名嘅。陈茂波咧。因此呢就话自己呢万一同我老婆有咩争拗呢，人财两空。咁可能系时候啊。划清界线可能要搞离婚嚟㗎真係。嗱佢唯一。 咁呢个佢老婆叻啊真係。 佢唯一要解决嘅嘢同我老婆完全划清界线呢，就话呢个咁嘅女人啊搞埋呢咁嘅嘢，搞到我鸡毛鸭血，我而家就同你离婚。啊嗱你话佢做唔做得出呢？政客乜都做得出㗎。嗱我讲返陈茂波啦，同田新呢啊，个关系咧就点咧？就千丝万缕。嗱，刘占旺嘅前区议员啊，陈文佑就话咧：，话辉哥啊，打个电话俾陈文佑啊，辉哥。嗱，好多人问我，成日叫辉哥，辉哥系边个咧？辉哥梗系招侯祖。 啊，我哋呢个叫做咩啊？ 新闻王子， 新闻天地嘅啊， 邓景辉 啊 嘛， 啊，新闻王子邓景辉啦，辉哥唔该你揾揾啊，啊呢、這个啊陈咩？陈文佑、啊。陈文佑就出嚟踢爆陈茂波啊！就佢阿妈咧，即系陈文佑阿妈咧吓，就喺大角咀海安楼啊嘅旧得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全线低收，投资者观望美国联储局的议息结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08点，跌6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39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79点，跌5点。欧洲三个主要市场，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亦都是下跌。投资者关注欧洲央行是不是会采取实质的措施应对欧债危机，入市意欲不大。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回应外国传媒，质疑国家队的叶诗文在奥运泳赛拿到突出的成绩。代表团说，国家队已经接受近100次的兴奋剂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代表团认为，如果成绩优秀就同兴奋剂扯上关系，对运动员不公平。伦敦奥运国家队累积拿到13金6银4铜，奖牌总数增加到23面，在奖牌榜继续排榜首。美国就排第二，亦都是拿到23面的奖牌，当中包括9面的金牌。奥运今日将会产生20面的金牌，赛事包括独木舟、跳水、剑击、体操、柔道、赛艇、射击、游泳和乒乓球。其中乒乓球的女单决赛由国家队的丁宁对李晓霞，肯定会为中国增添一金一银的奖牌。跳水方面，京奥冠军秦海和世界冠军罗玉通将会争取男子双人3米跳板的金牌。港队亦都有不错的表现，黄永琪在奥运的羽毛球男单小组赛以直落两局21比11和21比16击败了法国的纳沃德兹，晋级16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烟霞，稍后有骤雨同几阵的狂风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听日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线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车龙有啦，不过只系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环呢边好远啊，去到北角码头咁远啊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暂时畅顺嗰只啊吓。另外，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到临时街停车场噶。好，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车龙呢边都嚟啦，起身噶啦吓。排翻到油站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骏发花园，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去到新柳街噶。咁啊仲有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亦都开始车多铺满一阵。咁啊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啦，龙尾就电话机楼嘅。咁啊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亦都开始车多㗎喇。但发展局局长阿波哥嘩真係厉害呀，原来係劏房大王嚟㗎。哎呀，其实 CY 搵佢做呢个位都啱嘅。咁你知啦，旧区建筑啊个环境啊係发展局任务之一嚟㗎嘛。係呀，要改善佢哋㗎嘛。咁身为局长梗係要深入了解啦。即係好似做卧底咁，咁你都要深入社团收集下犯罪证据㗎嘛。吓，可能会有逃税关系咩？啊，咁就要做埋呢个税务局局长啦，先至够全面。不过呢关过到就算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夏日合家乐满分。香港文化局美食博览由8月16到20号在湾仔会展举行，会聚各大品牌食品和饮品的公众馆，还有贸易馆，和年年都咁受欢迎的专柜美食区。今年日本首次担任美食博览的伙伴国家，带来更多优质美食。留意8月8号星期三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来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详细介绍今年美食博览。大家真风骚之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B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三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数码声音广播服务已经推出，四家广播机构会分阶段提供总共18条频道，电台节目选择会更多元化，你只需要合适的数码收音机或接收器就可以收听。数码声音广播不单止音质更佳，接收更稳定，还提供图像文字资讯，你都来体验下耳目一新的电台广播服务吧。数码声音广播，听得清，看得见，选择多。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公共卫生， 神经科学。在美国造成12死58人伤的疑凶霍姆斯，虽然自认是电影蝙蝠侠里面的奸角小丑，但是他本身是一位神经科学的博士生来的，而成绩亦都优异，被邻居称赞为高手中的高手。神经科学是专门研究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发育、遗传、生理和病理的科学来的，特别是对人脑作跨领域研究，对思维和知觉全面了解，又可以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不过呢，霍姆斯对这门顶尖学问钻研越深，人际关系呢就越疏离，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整个人迷失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38，继续讲紧呢个陈茂波的波波风波。 陈茂波咧，同呢个田新集团呢、這个专修旧楼嘅田新集团咧，佢关系就千丝万缕嘅。点解咁讲咧？油尖旺嘅前区议员啊，陈文佑，我哋而家揾紧佢啦。因为佢嘅妈咧啊，就喺大角咀海安楼啊，有个旧单位嘅，喺嗰度住嘅，亦都系俾田新收购啦。当然，咁啊，田新同小业主开会嘅时候咧，嗱，我就讲咗啦。 嗯。 点解陈茂波咁值钱呢、啊、个陈楼？因为佢系立法会议员啊嘛，所以开会嗰时佢就话咧，有立法会议员咧都系小业主嚟嘅、哦，啊，佢都撑嘅收购、哦。嗱、啊， 咦，当时压价咧吓， 陈茂波咧就啱啱咧，当时咧就系、是。 会计界的立法会议员、 嗯、 拥有至少两个海安楼的单位， 至少两个，即可能不止两个， 那么转售了给田新，即接受田新的收购的、 嗯、 那么田新是什么料呢、啊、大家看电视看到的，林毓华有个老友记，我们有个老友记帮我卖广告那老友记叫什么名字、啊、 李灿荣， 又是新闻王子来的，这个是新一代新闻王子旧一代的新闻王子呢就是、啊、邓景辉，就在我们面前啊，两个都是老友记，你知不知道？ 好像辉哥年轻啲，好似 我每一次都预佢嘅。 吓、啊， 我哋好卖唔系卖广告，帮田新卖佢新到啊，树叶都落埋。 系系系， 佢仲有一样嘢蠢啊，冇揾你做经理人。佢签咗嗰阵时咧，就即系你知唔知佢签嗰个广告啊？ 系冇限，冇期限。 唔系好似系边个咁，好似曾光咁啊？ 吓、啊、吓。啊永久用的， 几十年前的曾光买个美联发财， 美联发财啊， 美咩？ 美元， 我唔帮埋广告啊，讲错都算啦，系嘛？买个美联发财嘅广告，卖到今时今日，嗱、這、呢个咁嘅你个老友阿李灿荣咧，就田新咧就拿住系咁成日出广告，唉、哎，我同阿李灿荣讲你大镬啦，啊，因为田新咧系一间有争议性嘅，你话收旧楼啲公司一定有争议嘅。 你手法系好多人质疑 嘅吓，咁啊，田新咧就而家系咧旧楼嘅收购王嚟嘅，有地产界人士估计田新收购项目咧超过200个，价值咧超过200亿。 嗯， 田新同恒基地产咧系长期合作伙伴，唔少旧楼好似海安楼啊，最后其实咧去到恒基嘅手上嘅。 嗯， 田新收楼期间咧，唔少小业主咧曾经投诉过居住环境突然间啊喺收楼期间啊。变得更加恶劣啦，即系本来已经恶劣嘅，仲恶劣。点解咧？有人喺走廊咧就抌啲石油气罐喺度啊，停水停电啊，用单车链锁铁闸啊，又经常有午夜怪客喺个单位门口度行嚟行去啊。田生咧又会以铺天盖地嘅红底白字嘅横额，恭贺田新集团成功收购本厦。啊！就挂晒喺楼出边。 九龙城呢个联合道都有啲咁嘅标标，系啊，成日都见 嘅。展示嘅胜利。今年海安楼被收购期间咧，曾经发生夜半夺命火警嘅，一个借宿地下五金铺嘅男人咧，惨遭咧烧成灰炭。火警喺深夜11点发生，火舌就波及咧楼上，附近楼宇咧超过100户啊嘅居民咧需要疏散嘅。消防处当时就话咧，起火原因咧，啊起火点咧就喺五金铺后巷天井。有居民话，其实嗰次已经系喺呢座大厦近年嚟第三次火烛啦。嗱、 嗯， 所以咧，你话一个咁嘅立法会议员，而家仲要做埋局长，同一啲咁嘅公司拉上关系、 嗯， 啊，仲要俾人借条山招牌，嗱、啊，再加埋又呃呢个日利税。啊，利得税又呃呢个印花，作为一个会计师，你已经要钉牌啦。我话俾你， 大班会唔会咧？ 仲要做发展局局长，嗱、啊，而家有个网民就话，嗱、啊，我就话不如同你老婆离婚啦。咁、 啊、 做人千祈唔好嫁人分妻，明教人打妻莫嫁人分妻。有个网民好嘢啊，佢话最简单解决大义灭亲。叫陈茂波拉佢老婆。 我啱啱想讲就会唔会系呢个梁振英一手啊，系设计呢个咁样嘅系咁样嘅局咧？大义灭亲嘅局， 冇得做噶啦。陈茂波点做啊？辞职啦，唯一选择呢、這个就破纪录，起码光宗耀祖。 嗯， 破咗阿麦齐光纪录。 系 做两日辞职，佢12日，我两日。麦齐光系咪12日啊？ 系啊， 我两日。我见过你啊！我哋广告翻， 喂，同埋真系我头先你讲嗰点好重要啊！佢哋嘅专业学会咧，真系要真系即刻要调查嘅，真系。 嗱、啊，我哋唔系佢而家犯咗刑事条例啊，呃税系要坐监噶，印花税。 嗯， 佢而家违反咗刑事条例，你点做啫？ 嗯， 你冇得做噶啦 ，ICC 而家要喐手拉佢噶啦。嗱、啊，我咧广告翻嚟咧，嗱，我阿辉哥揾紧啊嗰、那个区议员啦、 啊，陈文佑、 老陈啦、啊，另外咧。我哋就揾立法会嗱，讲明啊，我哋揾紧我哋而家揾立法会 现任嘅立法会议员吓，系 事务委员会嘅主席 系 阿李永达嘅。喺广告之后咧，我哋同佢倾。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欧美嘅市场咧，环境咧就唔系好稳定啦。咁其实我哋都而家积极开拓紧一啲新兴嘅市场。咁佢哋相对嚟讲咧，比起欧美嚟讲，我买嘅货量咧系真系冇咁多嘅。另外咧，我哋发现咧，有一啲新嘅买家出现，譬如话电视嘅购物频道啊，或者啲网上面嘅购物网站啊，其实佢哋背后咧都需要买货嘅。咁佢哋相对嚟讲咧，买货嘅数量就唔高嘅。咁呢一类型嘅买家都系我哋嗰个目标咯。今年年头开始咧，就推出呢个新嘅概念，就叫做小批量采购专区。咁其实概念咧就简单嘅。第一方面咧，我哋喺网上边会做啲嘢，就系通过我哋贸发网咧，就辟出一个新嘅地方，专门咧就集合晒呢啲可以供小批量订购嘅一啲产品。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喺展会嘅层面啦，开辟咗一个特别嘅专区，就以一个色轨嘅形式咧，就将超过200件呢啲产品咧 show 出嚟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我哋而家在电话旁边有现任嘅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李永达嘅，李永达早晨， 早晨大哥， 早晨大伯，早晨啊，林啊， 陈茂波咧。而家就被委任为发展局局长，跟住咧就好嘢啊！唔使一日咧，啲材料即刻材料即刻出嚟啦，就劏房大王，立法会嘅劏房大王。第二样嘢咧，而家呢个都唔大镬啊！嗱，呢个都系大镬啦。如果系林郑月娥啊吹水我咧， 仲系 快人嘅话，攞翻唐英年嗰把尺出嚟咧，佢系死压税。嗱，佢就呃咩咧？ 印花税 呢、這个印花税好大镬噶，坐监噶。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呃利得税，喂，两样嘢都大镬嘅。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一个会计师呃税，啊，作为而家立法会议员，佢辞咗职啦，啊，但系咧，作为呢个现任嘅局长啊，新委任嘅问责局长，又主管呢个发展局，咁我问你啦，佢点做啫？冇得做 咯。我觉得我系好震惊啦，因为坦白讲，你做得。一个唔好话做局长做立法员咧，你都知道要守法噶啦。咁因为大多数劏房咧都系违反建筑物条例嘅，咁你冇理由咁做。第二咧就系佢嗰个单位有两个单位收购咧，个价明显系低过个市值嘅。咁呢个咧就其实大家都知噶啦， 唔系而家讲咗出嚟噶啦。另外100-200万就卖楼，150万咧就搬迁费。 系啦，咁佢话 百五万或以上，其他人攞150万啫，佢做生招牌可能攞250万。话 佢咧就同田真打龙通啦，即系话呢个咧根本就第一，佢根本就个真嘅价值咧被咁 即系串谋压价。 咁呢个咧，第一你串谋压价咧个目的，你可能第一你想揿其他收购价，呃啲婆婆公公，话喂隔篱嗰个陈太。120万啫，咁其实佢市值可能200几万，大佬。第二咧就系、是、你想呃税务局，同埋呢个嗰、那个情况就系嗰个利得税同埋嗰个印花税。嗱咁做咧就好难俾人讲你有诚信，因为坦白讲，如果话你唔知道你太太做呢样嘢咧，就好匪夷所思嘅。因为呢个都好大单嘢嘛，你自己个太太个物业有劏房有买卖，咁如果你咁都容佢咁做嘅话咧，你即系暗中参与呢个所谓门票税务嗰个过程，咁其实你点做局长啊，大佬真系。其实佢唔应该做啦，咁样佢。 唔系佢冇得做嘅，而家做一样嘢就系佢呃税嗰样嘢，要搵人去报差馆啊，要。 唔系，应该系搵人去嘈嘅，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咧非常之坏嘅先例，因为你知嗰个收购旧楼嗰个填乜公线咧好离谱啊，系成行都知，我都知呢样嘢，一定冚低价成一半嘅。咁目的第一，佢想呃其他嗰啲未收购啲人，喂，其他价都咁低啫嘛，咁样。第二咧就想呃税务局嗰边，咁尤其你知佢公司嗰边咧就要交利得税噶嘛。咁嘅话咧，其实阿陈茂波本身有一个会计师咧，喂，你唔可能唔知道咁样做咧，系瞒骗税务局俾低利得税嘅，呢、這个系。你讲100次都冇人信你唔知嘅呢啲。 喂，佢老婆都系专业人士嚟噶，你就拉老婆拉佢老婆噶，可以，因为佢老婆系个会计师楼其中一个主要嘅拍档嚟噶。 咁 思话咧，佢两公婆系冇可能唔知道咁做咧，系意图或实际以瞒骗税务局交少税嘅。喂，大佬佢咁样做，仲做咗局长，喂，点啊？大佬个班子啲友，我觉得佢唔好做啦，佢应该收工嘅，应该。 其实而家立法会休咗会噶啦，玩完噶啦。如果唔系，就应该开直情呢个要。 喂，吴婉美， 开 Slack.com 呢个可以。 特要开特别会议啊！大佬单嘢真系离晒谱啊！ 仲可唔可以开嘅？其实 即系用阿林郑月娥嗰标准咧，呢、這个人都唔做局长啦、啊，阿 Sir。如果林郑讲得咁高调，嗰啲标准，佢点做局长啊？ 呢、這个又系名人，又系官员。 咁佢系政务司，佢都出嚟讲嘢，咪打佢？你问下佢，佢作为政務司， 佢会出嚟讲啊！我100%信得过阿陈茂波，我最想佢讲100%，因为逢真讲100%，你死紧啊！ 唔系，可能林郑嗰啲100%嘅意思就话咧，其实佢个标准系200嘅，一百只一半咁解啫。佢 哦，咁解原来。咁你问佢几多分就满分系嘛？ 佢咁做佢，我觉得佢系冇诚信嘅。咁第时喂，如果第时你拆咗人劏房嘅时候，人哋话喂大佬屋宇署同事，你大老细陈茂波都系咁，咁你咪拆我嗰啲啊，大佬，问我你有冇权拆嗰啲劏房嚟住？ 咁冇嘢可以做噶咯，而家你即系 转教 市民去差馆嘅用。 要十月搵完逼佢，咪十月嗰时要开特别会议喐佢咯。 好啦，多谢你啊，李永达啦。而家咧好麻烦嘅，因为李永达咧就嗱，我哋揾佢咧，其实咧就系以佢现任嘅立法会议员，即系呢个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嘅身份，揾佢讲呢个房屋事务，尤其是呢个发展局局长嘅问题。 系， 但系以示公正，因为李永达而家就喺呢个新界西竞选连任嘅，咁新界西除咗民主党李永达。 一个系九席咁多啊！ 呢个名单之外咧，有陈树英名单，咁啊，公民党有郭家麒名单，呢、这个街工咧啊，有梁粉、 梁耀忠 嘅名单，工党就有李卓人名单，社民联咧就有牛啊曾建成嘅名单、人民力量咧就有呢个陈伟业嘅名单，民主阵线咧就有麦业成嘅名单， 系 啊，呢啲就所谓泛民主派嘅候选人。咁建制派嘅咧就有民建联谭耀宗嘅名单，民建联梁志祥嘅名单，民建联陈恒斌嘅名单，工联会麦美娟嘅名单，同埋新民党田北辰嘅名单，阿二少， 仲有其他， 咁有第三力量啊，陈强啊嘅名单，亦都有独立嘅何君尧啊，呢个就乡事派嘅， 系， 另外就独立嘅陈一华， 系牧师嚟嘅，吓、 啊，牧师嚟嘅。嗱，咁啊，系咁已讲完啦，以后都唔会讲噶啦，以后录咗音佢费事麻烦，大佬啊，喉咙都痛埋，讲完。咁点解话陈茂波系呢、這个啊劏房大王咧？咁啊，梗系冇资格做啦。不过你话佢系立法会嘅劏房大王咧，就绝对当之无愧。 立法会仲有其他人都系做紧劏房噶吓。 啊，仲有个叫做谢伟俊。谢伟俊死啊，讲咗出嚟，九龙东有好多人选啊，大佬，我唔系益佢个闹佢噶。OK， 咁啊，除咗佢呢个有上海街啊，呢、这个103，除咗另外佢有个劏房物业喺上海街136号4楼之外咧，啊，仲有而家人哋争议嘅大角咀单位啦，啊，大角咀就系呢个叫做啊。海兴大楼啦，咁原来仲有其他物业噶，越查越多啊！佢之前卖过咧福泽街人利大厦4G嘅单位噶，啊，都系有劏房噶，即系其实佢系唔止喺大角咀有劏房，其实佢劏房可能遍布港九噶，即系佢做立法会嘅劏房大王咧，就当之无愧。 哇，会唔会佢？是都是有份落做钉王的真的 啊。讲返呢个分析啦，咁有人有唔同嘅睇法啦，星岛呢佢有咁嘅分析，佢驾驶堂就话佢中央日前任命嘅呢个心凉啊，即係个猛将啊，呢个猛将真係阴公啦，佢衰过啊边个麦齐光。麦齐光第一系 AO 出身，第二系官场嘅明星不错。佢讲緊有20几年前嘅创就搞到咧，而家咧就啊，难听讲身败名裂，犯官非辞职。 惨啊！喺街度见到记者呢个 仲要走 啊，阴公真系， 我戥佢阴公， 阴公真系。 但系你话呢个陈茂波，喂，唔系讲紧廿几年前嘅嘢啊，系讲紧你做紧立法会议员啊，到到而家做局长，你仍然做紧呢啲非法嘅嘢。是一些不道德的东西，咁睇下星岛点样分析啦，一立场唔同嘅，梗係。佢一如预期啊，波哥一上任立即传出负面嘅消息，被传呢被呢个传媒啊揭发佢啊喺多年前买入嘅住宅单位之后呢做咗劏房。近年呢其实劏房已经成为社会关注嘅议题，以而家社会嘅睇法，业主将豆腐润咁小嘅楼房以高昂嘅尺价出租或者出售。啊！业主咧往往被视为赚到尽，啊，穷人啲钱。咁你话波哥咧就被外界贴上啊劏房业主嘅标签，心情一定唔系过瘾噶啦。何况消息一出咧，立即有电子传媒啊就住事件啊越弹一番，咁就包括我哋在内啦。对于今次嘅事件。政坛中人研判之后，听下啲咩叫政坛中人啦、啊。原来本质上对波哥或者特区政府影响暂时不大，嗱咁都噏不出。波哥而家加入官场咧，啊可以话系为咗兴趣房，显然喺商界多年嘅咧，啊呢、這个咁啊陈茂波已经稳够上岸。喺过去咁多年啊，呢、這个陈茂波努力赚钱，嗱努力赚钱即系话俾你点做穷人啲钱，啊巧取豪夺只可以咁讲嘅啫。啊，自然同商界有唔少合作同埋接触嘅机会，去买楼投资又好，啊做劏房又好，或者炒楼又好，啊都无可厚非嘅，就咁讲。喂，做劏房一个立法会议员，啊叫做无可厚非，即系你可想而知呢个所谓架势堂引述嘅政坛中人咧，啊一定系自己有，一定系自己咧， 因为 CY 嘅量刑啊， 唔系啊，呢啲人嘅标准好低 ，OK。咁有人就话啦，买物业做劏房又冇犯法，不过劏房可能涉及楼宇改建，咁而家样样都执到正嘅标准呢，咁啊质疑波哥当年有冇做足程序入资申请，办足手续先做劏房，咁嗱呢个就另外一种质疑啊。好啦，呢、這个陈茂波上任之前呢，曾经讲过啲豪言壮语，即系讲大咗。就话咧，围观者要威上加威。咩叫威上加威呢？就威七定威，即系百个八百啊！道德标准定得相当高。嗱，佢自己啊，当日系局外人啊，点做都冇人理。其实唔系噶，立法会议员嚟噶。今日做咗官，就要兑现诺言啦。今次佢要点样解话咧？好多人都好特别留意。咁啊，威威波咧啊！就画地为牢，佢嘅解话咧，将会比其他官员咧更加费尽脑筋。负面嘅新闻出现之后咧，佢亦都冇公开作出交代，唔排除喺度争取时间，静观其变，以免现身成为目标。即系我哋一定揾佢唔到噶啦，啊！咁啊，有人就想整衰威威波。嗱，政坛中人就话买楼分间物业出租唔算大件事，要留意就系近年传媒中嘅神枪手，八发八中。是从小事开始爆起，之后越爆越大，务求重创啲官员。而家波哥嘅负面咧，即系打咗第一枪，随时再爆。啊，波哥避得第一时间现身，以防答快答错。啊，都算佢醒目。嗱，咁又话陈茂波系商界多年嘅活动啦。啊，自然咧，啊，自然咧。啊，同唔同嘅企业同埋公司有往来关系咧，将会俾人咧啊彻查。呢一次系加入官场嘅代价。麦齐刚退休之后重返官场，短短十二日，因为负面消息整池惹上官非，就是、最好嘅例子咁讲啦。今时今日，外界对官员嘅道德要求本来就极高嘅。教育局长啊，吴克俭啱啱上任啊，就为咗名下一个出租物业僭建晾衫架而道歉。有人认为吴克俭根本无需为鸡毛蒜皮而道歉嘅。啊，咁但系而家威威哥咧，啊波哥咧，啊佢咁嘅做法咧就完全唔同啊，大佬啊就唔系一个晾衫架咁简单。唉，咁有啲人不过话佢都唔需要道歉啊！喂，我都唔知啲人噏乜啊，总之各担执大把。我哋市民咧就好简单嘅，就质疑呢个咁嘅陈茂波系完全冇资格、冇诚信啊，而且涉嫌触犯呢个瞒税嘅条例，监都有错，咁点去做官呢？ 啊，为咗一样嘢冇得避㗎啦，即刻出嚟啊，引咎辞职啊，鞠躬下台啊，就系、是、咁简单。 我呢个齐秀峰都唔知系帮佢定 系 定系踩佢嘅。到最拉尾一句就话咧，要佢做足功夫去应付工作嘅阳光拆检查。 佢唔系帮佢嘅，唔系帮佢。不过咧，佢就冇我哋咁，我哋就讲得出口。 吓， 佢就喺引述一啲唔同嘅 scenario。 系 啊，即系 scenario 咧，就即系有唔同嘅 唔同嘅处境啊，唔同嘅睇法。 处境，佢而家陷入一个咩危机？佢要点去处理？其实言下之意咧。都是那句的了，大煲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伦敦奥运国家队累积攞到13金6银4铜，奖牌总数增加到23面，在奖牌榜继续排榜首。美国排第二，亦都是攞到23面的奖牌，当中包括9面金牌。奥运今日将会产生20面金牌，赛事包括独木舟、跳水、剑击、体操、柔道、赛艇、射击、游泳和乒乓球。其中乒乓球女单决赛由国家队的丁玲对李晓霞，肯定会为中国增添一金一银的奖牌。跳水方面，京澳冠军秦海和世界冠军罗玉通将会争取男子双人三米跳板金牌。港队亦都有唔错表现，黄永琪喺奥运羽毛球男单小组赛以直落两局21-11同埋21-16击败法国嘅勒沃德兹，晋级16强。而喺之前一日，黄永琪嘅队友叶佩贤亦都喺奥运羽毛球女单小组赛直落两局击败对手南韩嘅成池源，成功晋身16强。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回应外国传媒，质疑国家队的叶诗文在奥运泳赛拿到突出的成绩。代表团说，国家队已经接受近100次的兴奋剂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代表团认为，如果成绩优秀就跟兴奋剂扯上关系，对运动员不公平。美股全线低收，投资者观望美国联储局的议息结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08点，跌6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39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79点，跌5点。欧洲三个主要市场，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是下跌。投资者关注欧洲央行是否会采取实质的措施应对欧债危机，入市意欲不大。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主要针对伊朗的能源、石化和金融业，同时制裁中国和伊拉克的银行，指他们协助伊朗避开国际制裁。奥巴马发表声明指出，虽然以制裁措施进一步施压，但仍然是会循外交的途径寻求伊朗放弃核计划。新制裁措施目的是加强禁止向伊朗购买石化的产品，向伊朗石油公司和当地的中央银行提供支援的机构会受到惩罚。中国和伊拉克分别有银行被指协助日益孤立的伊朗政权，所以受到美国的制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烟霞，稍后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听日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呢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龙尾，继续枕住喺城市花园，冇乜点变嗰只。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啊。今朝早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长翻啲噶啦，去到上环消防局。咁至于 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嘅。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去果栏，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啊仲有启德隧道过去咧，现时去到浙江街嘅。咁啊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亦都开始车多，咁啊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收费广场亦都系车多铺满一阵噶。咁啊大埔公路向大围今次车龙啊长翻啲噶，去到呢个赛马会体艺中学嗰边噶。嗱，讲到旧楼收购手法，哎呀，真系五花八门噶。哎，有啲广告都有啦，专业口碑好，阿乜乜做得到。哎呀，佢哋真系旧楼业主嘅救星嘢。系啊，有时睇到啲报纸新闻啊，好多噶，某啲地产商收购，又cut电啦，又放蛇啦。哎呀，唔系警察做卧底嗰啲放蛇啊，系将条蛇摆入你间屋。哎呀，等你成晚冇得瞓。哎呀，真系吓亲你婆婆啊。仲有好多，哎呀，大电波真系唔方便讲啦。阿通以前工作关系见唔少噶啦。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5，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umber one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伦敦奥运完成第四日的比赛，中国以13金6银4铜仍然居于奖牌榜的首位，而美国就排第二。其中美国的体操女团发挥出色，勇夺金牌，而中国就三甲不入了。今日的焦点包括了女子乒乓球单打决赛会上演中国内讧，丁宁对黄晓霞，除了是技术，更加是心理质素的比拼。另外男子体操全能，只要看看日本的内村航平能不能够收拾男团比赛时候失误的心情，全力再拼了。而多个游泳项目除了金牌，更加可能会再有世界纪录的诞生啊。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超过差不多70%的供应商呢，其实他们都说他现在大小通吃的了，就是说以前做大单，现在呢除了做大单之外呢，都要想想细单。那什么叫小批量呢？其实我们有个简单的定义，以往呢跟香港公司落单呢，可能是说几千啊，甚至乎几万啊，那我们今次小批量呢就特别定一个50至1000的数量，那变成买卖双方都比较容易理解咯。我们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呢，都已经很多供应商跟我们问这个详情，在第一次四月份的展览会呢，我们有超过200家公司是参加，另外我们网上面的平台呢，去到今日呢都有超过30000件产品呢俾买家小批量订购，咁所以个反应是非常之好嘅。 如果想听返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是贸发网 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谢安琪。 咩为之玩？梗系会令到大家好有乐趣，继续玩落去，同埋玩咧可以玩得好精细嘅。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点到凌晨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系由纯创造经典嘅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What a wonderful world.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抛你玩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元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日，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老豆，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哋间新界村屋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 业主必须在2012年9月30日之前将啲符合条件的村屋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申报了就可以迟啲先要拆。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等我帮你即刻去申报啦。 政府唔系强行推行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唔会有洗脑成分。 如果梁生喺方面听到市民嘅声音，系咪应该要撤回呢？ 三年开展期相当宽松啊，无需要罢课嚟要挟啦。 我就睇下市委写到一套教材，好令人信服，搞得掂嘅咪推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在我来讲，我绝对不会当发展局局长这个工作是一个临时工，我会全心全意全力地做好这个工作，我是会以愉快而后战战兢兢的心情接受这个任务，我会继续秉持公义、仁爱和诚信的原则，以谦卑、聆听和开放的态度去推展我的工作。在处理政府官员、社会知名人士和传媒揭发的一些僭建的问题上面，屋宇署是有一套标准去做的。目前就住特首家的僭建问题，亦都是按一定一贯的政策和程序一视同仁地处理的。 一视同仁去处理，咁而家发 现家人嗰啲又点咧？嗬， 嗱，而家发现好简单，呢、這个证据确凿噶啦。 系系， 你屋企人有㓥房， 嗯， 咁你点解决咧？ 嗯， 嗱，而家佢唯一可以解决办法唯一啊， 系， 但系当然公众唔接受，我都唔接受。啊，就话所有嘢同我冇关系，因为嗰间公司咧，唔系，讲事实先。 啊， 事实系啊 嘛，法理上甩到身嘅。 佢1997年佢辞咗职噶嘛，唔系佢辞咗唔做嗰董事啊嘛，唔做嗰间投资公司嘅董事啊嘛。啊，咁啊问题就系话， 但有嫌疑啊，都系啊。 唔系啊，林毓华你俾佢讲埋先，唔系讲呢样嘢，讲佢冇嫌疑噶，好简单，咁咪同我老婆划清界线咯。唯一可以做，唯一可以做就话嗱，同我乜都冇关系。嗱喺法律上边，嗰间搞劏房、搞串建、呃税、呃印花税，所有呢啲嘢咧，都系我老婆做嘅，或者系我老婆拥有嗰间公司触犯嘅，同我系完全冇关系。嗱，佢咁讲，市民接唔接受咯？ 好难啊，真系。 你知唔知情咯？喂，你咁样去。如果要出卖自己的老婆的话，那你仲使唔使做人呢？是不是为两餐或者做官就要去拱个老婆去死呢？有嘢啊，有腰骨有膊头嘛。有嘢你陈茂波要自己撑嘛。喂，有例可援啦。我嗰个市民系唔鍾意将啲嘢赖俾个老婆㗎。OK? 嗱。 喂，嗰间公司有 或者搵 阿陈 茂波，喂，阿辉哥啊，倒返转头啦，打去陈茂波嗰间会计公司嗰度搵佢老婆啊。仲好啊！当事人咧，讲仲好啦，嗱，冇得避噶啦， 一人做死人当系嘛？ 陈茂波咧，如果佢而家佢点样去拗都拗唔翻嘅，唯一一样嘢推卸责任，就系所有嘅嘢都系老婆做嘅，可能喺法律上边，可能可以逃避咗法律嘅责任，但系你系唔系可以逃避到道德上边嘅责任咧？你系咪可以逃避到一个男人嘅责任咧？啊，你系咪喺法律以外？人情道理你又讲唔讲得通呢？ 法理情吓。 嗱，我哋而家嗰阵，我哋嘅电话大家都知噶啦，1872111。嗱，如果大家认为陈茂波冇问题嘅，啊，有咩事咧？佢老婆嘅事，啊，罪祸不及老公，人祸不及妻，而家就祸不及老公，啊，咁你可以打电话嚟。啊，表个态嘅，你系市民，你每个月俾成30-40万一个月人工俾个陈茂波，嗱，人工系一样嘢，第二你俾个权佢， 系 啊，掌管香港嘅土地同埋发展，亦都管晒香港所有啊建筑物嘅条例，啊，咁如一个已经佢屋企人同埋佢自己啊触犯咗建筑物条例，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啊，佢真系呃税逃税。 嗯， 啊，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如果呃税逃税，已经唔可以做噶啦。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而家一个大官，走去买间旧楼翻嚟，巧取豪夺，间埋啲劏房，用四廿几廿蚊咧赤租俾啲穷人。咁呢样嘢又系咪为官之道咧？嗱，呢个人仲系咪白过白白咧？系咪威过威威咧？嗱，呢个就公道自在人心。我谂冇一个人够胆讲啊，冇一个人够胆讲咧啊，佢系冇问题嘅。哇，我好想希望咧，有啲听众打电话嚟撑下佢，或者我哋建制派嗰啲议员，或者佢啲同事，或者吹水我走出嚟话，佢100%冇问题，系又好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数码大声台，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更年期最主要的症状咧，就月经紊乱，咁有啲人咧就出现潮热啦、心烦失眠啦、暴躁啊、腰痛啊、骨痛啊。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的病向好中医环节啦，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我哋嚟紧咧，就算唔同行业嘅兴趣或者需要咧，都会喺我哋嘅展会咧推出呢个小批量采购专区。九月份会有啦，十月份我哋嘅电子展啊、灯饰展啊，都会尝试第一次做呢个专区。个色柜咧，其实就体积就唔系好大嘅，咁但系里边咧，我哋希望咧就可以装饰得靓一啲，咁所以你见到个效果咧，系非常之好嘅。我哋仲咧，额外加咗一个 QR code 喺上面嘅。咁其实个 QR code 嘅作用咧，就系好让买家咧，佢可以直接咧通过佢哋嗰啲手机啊或者智能电脑咧，就可以直接同我哋喺网上面嘅供应商联系。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解啲人话揾食艰难咧， 艰难咧，其实一啲都唔难。 有乜嘢好食？ 有边度好食？ 点至抵食？ 点整至好食？ 我梁家权， 我刘南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00-5:00，记住听大声台。 喂食麻辣 show， 同你哋撑台脚，教大家识饮识食。 净系听到都流口水啦！ 再埋啲啊！都 OK 主持人埋身评论，踢爆妖言惑众，辩证道理真相，捍卫良知，守护公义。大家想知道新闻时事，想发表意见，要乜台都假嘅，最紧要呢个言论自由平台。 埋位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5:00-8: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1872111，十级自由风，还你于民。 再埋啲，一定 like 爆。 Time to play。 讲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是谢飞老师。中国几千年历史，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如果你问我食中菜最喜欢吃什么啊？北京田鸭、上海小笼包、兰州牛肉面，通通都喜欢吃。不过呢，我最一往情深的始终都是它打边炉。三五知己围住个鲨鱼骨汤底，你录下啲手切肥牛俾我，我又录下几嚿四宝丸俾你，最紧要点啊？啤啤佢啊嘛，系咪好 happy 咧？有一次同班 friend 打边炉咧，其中一个 friend 带咗个外国嘅金发美女过嚟，个美女话要食鸭、哦， 啊，有人懒醒咁答佢：啊，靓女，打边炉冇鸭食噶，整到个鬼妹几鬼失望啊！但后来我再问一问个鬼妹，先知原来佢想要嘅鸭唔系一般嘅鸭。Time to play。鬼妹仔想食嘅嘢咧，冇错系有 duck d u c k duck 呢个字，但系咧就完全唔系鸭嚟噶。原来佢想要嘅系 geoduck g e o d u c k geoduck 咩 geoduck 噶？即系象拔蚌啊！好彩最后嗱嗱临叫翻碟 geoduck 俾佢啫。如果唔系激嬲咗鬼妹仔，下次就冇得同佢再 play again next time 啦。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昼三点到四点 ，D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二十分啦，趁阿大班睇杂志时候，我谂我都要申报一下利益先。头先大班就话我系一个唔识地产而喺地产公司工作人，今日报纸上面提佢嘅恒基咧系我喺度任职噶。 申报利益啦， 你讲讲出嚟啊！ 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现任嘅立法会议员阿梁耀忠嘅，早晨，梁耀忠， 早晨， 忠 哥， 早晨，早晨， 你有冇留意到啊？呢、這个 陈茂波， 陈茂波事件啊？ 睇多少少，睇多少少 吓。嗱，你嗱，好简单噶，我惊你睇咗少少，你唔系好明白。我简单复述一次俾你听啦，或者介绍俾你啦。嗱，陈茂波就做呢个发展局局长啦，之前就立法会议员啦，系你嘅同僚啦。 系。 嗱，佢之前咧，佢同佢老婆有一间公司咧，就喺专买啲旧楼翻嚟咧，就做劏房嘅。 嗯。 不过陈茂波喺九七年咧 辞咗职噶啦， 辞咗董事嘅职位，咁佢亦都唔持有呢间公司嘅股份。所以咧，应该嚟正確嚟讲咧，嗰间劏房经营劏房啊，炒楼呢间公司咧，就系、是、老婆全资拥有嘅，啊，亦都系董事嘅，啊，唯一一个董事嘅啫。嗱、啊，咁而家就被揭发第一去做劏房啦，劏房咧就租到成46蚊尺，即系好简单嘅100尺收千零二千蚊嗰啲啦，吓、啊。咁第二个问题呢就係话嗱劏房就违反咗建筑条例啦，发展局局长就负责執行建筑条例㗎。咁另外一样嘢呢啊就政府就係一视同仁㗎嘛。啊啲名人呢同公职人士就 优先、 特别处理㗎嘛。啊我又系你又系啦吓，你咁使讲啦。嗱、那个问题就係、是、第一个做劏房啦，呢、這个喺道德上已经出现咗问题啦，寸建啦。另外一样嘢有两个单位咧，就俾田新收购咗嘅，个免价咧就系120万，但另外咧 有搬迁费、 有搬迁费咧，最少唔少过150万啦，因为呢系其他单位嘅，都系咁样嘅处理噶啦， 即系考纳名目咯， 考纳名目，咁咧就变咗唔系考纳名目啊，将佢分开两个价钱嘅好处咧，就第一，如果系炒楼嗰啲人咧，就唔避咗呢个利得税， 系避税啦， 另外仲有咧避埋咗印花税。啊、可能俾咗印花税㗎，嗱我都知佢哋有，如果佢哋唔敢压印花税呢，就因为呢 喺度将两个人物加埋吓， 就加埋佢俾咗印花税唔出奇，但如果避咗印花税呢，佢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呢啊，即係佢应该知道嘅，佢太太都专业人士嚟嘅，咁就係刑事条例嚟嘅。嗱、啊、咁你啦，问你一样一个问题好简单，你觉得一个咁嘅人仲有冇资格做呢、這个啊问责官员啊，仲更加离谱嘅就做 发展局局长 嘅发展局局长咧。 其实我就觉得奇怪咧，即系佢哋即系自己系谂住做一位嘅时候咧，点解自己知道只有啲嘢咧都仲会做咯？因为喺我自己觉得嚟讲话咧，即系只系道德上高同埋喺嗰个即系责任上高咧，都冇可能要接受呢个嘅委任咯。 嗯， 因为你咁样谂咧，就系、是、你点可以出嚟同我哋说服俾我哋咧？就系、是、你将来要系处理啲问题嘅时候，你会公正处理啦。你点可以对我哋讲话咧？你对梁振英嗰啲嘅问题里边可以公正地处理咧？即系呢个系令人大家觉得，即系呢个咁嘅做法里边讲，你咁嘅即系维护啊、偏袒啊，呢情况里边咧，点可以消除呢个疑虑咧？冇可能嘅，所以我觉得即系根本系难以系即系接受得到咁嘅委任咯。 嗯。 即系首个人佢就唔应该咧系接受阿梁振英嘅邀请。 冇可能应该，即系自己知自己事咯，即系都好诶，即系难听啲嚟讲，你自己唔知自己事咩？冇可能噶嘛，呢件事嚟讲系。唔系呢件事，大家知道啦，即系劏房系以近几年入面咧，成个社会一个即系热门嘅一个嘅话题，而家亦都系俾人去即系批评得好严重嘅，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安全问题啊，即系好唔人道嘅问题，就系我哋即系帮紧好嗰班嘅即系劏房嘅住客啦，佢哋住得咁鬼辛苦，再咁鬼惨，或者收咁贵租咁嘅样吓，咁呢啲俾人批评紧噶嘛，咁你唔系唔知噶嘛，就算你话你自己唔系个董事都好啦，系你即系亲属嚟噶嘛，点可以回避啲问题咧？ 嗯， 系嘛？ 嗱，如果咁讲嘅话，你觉得你有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啦，你认为佢应唔应该立即辞职嘅？ 我个辞职就梗系要辞职，即系其实根本一早就先讲过，就唔应该接受添啦。 嗯， 系。就系况且真系今次， 即系不能一错再错啦，真系啊！啊， 即系大家知道人民要任命呢个已经系一个系好唔妥当嘅做法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是，即系你做呢个咁嘅职位里边，而家咁有一个同自己有关系嘅嘢添。同埋，就另一件事就系、是，即系而家你仲要处理咗梁振英嘅问题添嘅，唔系净系讲佢自己添。呢啲咁多嘅复杂嘅问题存在喺度，点解仲要接受任命呢？ 嗱，咁如嗱，你啊同阿梁振英有偈倾噶，你会唔会打个电话叫梁振英快啲罢免咗佢咧？ 冇偈倾嘅， 喂喺立法会都，喂喺立法会都指住你，揾你做人板啦、啊、喺立法会都话嗱，我又同民主派人沟通噶，我咪走咗街工嗰啲活动度咯，所以你俾人叫做梁粉中噶，你都几大镬噶而家。 我冇乜冇大镬啫，我都冇乜所谓噶。 唔系，咁你会唔会咁你会唔会同阿特首讲啊？ 佢话自己要系听民意，咁你叫落嚟听下民意。咁我哋要求佢係承諾去加建公屋，佢就唔敢去承諾。咁呢個反映出嚟，佢即係叫落嚟唔係一件壞事嚟㗎，就是、暴露到佢嘅即係講一套做一套。 唔係，我而家問你，即係你會唔會有機會都同阿梁振英反映一下？咪你揾條咁嘅友嚟做呢個發展局長，好心你炒咗佢啦。 喂，其實私底下同阿陳茂波講，叫佢唔好做咯。 好啊，你打俾佢啦。咁啊 ，OK， 多謝你啊。 OK， OK， 拜拜。 勸退啦嚇，呢個方法。唉，是不是真的一个这样的是局长很有吸引力呢？真的 唉，这世界呢人呢就啊，即是最紧要做市民呢有分析啊是非的能力。如果今天大家买一本一周刊呢，它的封面呢就是一个叫大班泼水政治show，不过都是做副题的，正题就是爆串见大镬，梁振英要挟田氏兄弟。大家都知道我同阿黎智英呢啊。 冇乜两句。 冇乜两句 解释。但是师徒关系你嗰啲系。 嗰啲唔好再讲啦。 啊我睇到龙凤大茶楼听到㗎咋。 啊唔系龙凤大茶楼当年你知㗎。咁你讲系直情知㗎冇仲好。啊即系我同啲私人恩怨嗰啲唔紧要啦。我一周可能有一个编辑叫陈建佳。 是 就喺明报去嘅，呢、這个陈建佳咧，又同我咧，又系有啲啊拉楞咁咩拉楞咧，又系唔妥嘅。啊，呢啲咁嘅人咧，就公器私用。嗱，而家 DBC 嘅问题好简单，佢哋今日如果睇咗呢篇嘢之后咧，佢就大班泼水政治 show。喂，上周外界传得好热闹嘅，话大班郑经航打壳嘅数码广播电台随时执笠，于是大班对外宣称有股东向佢施以政治压力，矛头咧就指向第二大股东黄楚标，两人隔空对骂，全因以黄楚标为首一群富豪啊，啲大孖散眼见电台蚀钱如无底深潭，加上唔满意有人经营不善，唔肯再科水，更加要挟要将个电台清盘，于是大班唯有孤注一掷，暗示中联版插手干预。咁嘅做法咧，就令到黄楚标好嬲，就话当佢系 APM 咩 ATM 咩，当佢提款机咩，政治问题系把枪咩，夹硬要我俾钱咩咁。嗱，一周刊嘅取态咧，完全就系公器私用，完全冲咗一个人而嚟。老实讲，我同你一周刊有咩？我同你黎智英有啲咩唔啱嘅话？嗱，作为一个传媒系有良知嘅，嗱，究竟你话呢个电台系咪经营不善？系咪无底深潭？系咪而家搞紧政治 show 咧？我希望啲听众咧啊，就最好咧啊，自己分辨是非。咁啊，揾咗啲离咗职嘅人，嗱，包括呢、这个啊梁安琪啊。洪朝峰啊，嗰啲人咧，啊，洪朝峰就冇讲乜嘢嘅， 不过咧，揾一班离职嘅人或者俾我 cut 咗节目嗰啲人咧，就去数我嘅笔字。咩个大花筒？如果大花筒就唔会 cut 咁多节目啦。就系、是、因为我哋要睇餸食饭，啊，连波连马都唔播，我都俾人闹到日狗咁。啊，第四台啊，而家就 cut 咗两个节目，一个咧就八十后嘅节目。啊，咁大班台被指为大花筒，喺入边咁讲，录音室内有六支咪。八十后嘅主持陈景辉曾经俾大班两度来电，批评佢好似建制派，唔够火气。事后咧，佢同监制一齐辞职。嗱，其实睇晒呢篇嘢咧，就好简单嘅。呢啲就叫公器私用，为咗同我嘅不即系嗰种关系咧，就我系打击咧 DBC。嗱 ，DBC 唔系我一个人。是属于所有听众的，这个呢我们就回来慢慢再讲。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港股跟随外围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49点，报19646点，国企指9610点。台风苏拉逼近台湾，气象部门发出陆上台风警报，警戒区扩大，包括新北市、宜兰、花莲、台东、鹿岛和兰屿。预测今日的广泛地区会有暴雨。气象部门话，苏拉移动速度相当缓慢，暴风圈逐渐进入台湾东部近海，对高雄、宜兰、花莲和台东地区构成威胁。由于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要慎防海水倒灌或者水浸。受到苏拉影响，宜兰县、大同乡和南澳乡今日停工停课，其余地区中午之后亦都会停止上课。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回应外国的传媒，质疑国家队的叶诗文在奥运泳赛取得突出的成绩。代表团说，国家队已经接受近100次的兴奋剂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代表团认为，如果成绩优秀就与兴奋剂扯上关系，对运动员不公平。伦敦奥运国家队累积攞到13金6银4铜，奖牌总数增加到23面，在奖牌榜继续排榜首。奥运今日将会产生20面的金牌，赛事包括独木舟、跳水、剑击、体操、柔道、赛艇、射击、游泳和乒乓球。其中乒乓球的女单决赛由国家队的丁玲对李晓霞，肯定会为中国增添一金一银的奖牌。跳水方面，京澳冠军秦海和世界冠军罗玉通将会争取男子双人三米跳板的金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烟霞，稍后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听日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车龙短翻好多啦，只系去到新鸿基中心啫。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龙尾就去到一个维园落桥位噶。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啊，两边暂时正常嗰只话。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车龙都短翻啲，只系去到交易广场。好，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望到车龙啦。现时去到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亦都车多噶。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咧，呢分钟去到芜湖街。咁啊，东隧过翻香港依然都系收费广场一车多铺满一浸啊。咁啊，新界区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车龙就唔见啦。 收费广场几架车排紧队咁啦。好啦，嗱，发展局局长呢个位，哎呀，其实系咪真系有目失噶？个个都坐唔得耐噶，喂，系咪有嘢咬噶？哎，就算坐得耐啊，都心有愧啦嘛。嗱，记得波哥日前仲话啊，呢个位咧，我唔会当发展局局长系一份临时工，梗系啦，你梗系想长坐啦嘛。不过坐到先得噶嘛。啊，不过咪话我话啦，到时又将啲责任啊推晒俾老婆噶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奥运最永恒的记忆，除了诞生奥运金牌和纪录之外，还有很多难忘的片段。数码运动场同你奥运经典重温。 中国女子乒乓球手邓亚萍职业生涯曾经18次攞到世界冠军呢个咸头，其中更加破天荒喺92年同埋96年连续两届嘅奥运会囊括咗女单同埋女双嘅金牌，更加系唯一能够喺奥运卫冕金牌嘅乒乓球员。乒乓皇后呢一个绰号，佢可以话系当之无愧啦。 纯正英国设计及研发，数码收音机供应遍布欧洲和亚洲，无线音乐网络广播系统领导全球，纯创造经典，唯有英国 Pure。 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没有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们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了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充分准备。港九都有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用科技配合关怀，令香港的长者无论在家或室外都可以得到全面的照顾，全靠长者安居协会提供平安钟、平安手机、随身宝和管家二不同的服务。非牟利自负盈亏的长者安居协会需要全香港市民大力支持。8月1号星期三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半在全港九新界22个地点进行一年一度的卖期日，一分一毫支持长者安居协会，令香港长者继续安全快乐生活。 我想去观星， 我想去爬独木舟， 我想学打非洲鼓， 我想去做义工。 青年事务委员会和18区举办了很多好玩的青年发展活动，让你发挥创意，扩展视野，培养领导才能和提升责任感，善用时间，活出缤纷人生。上 coy.gov.hk 就看到一年四季举办的活动，你都一起来玩吧。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英女王成为第24任邦女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86岁了，在今届伦敦奥运会开幕礼之中出镜，对白只有一句，就是 Good evening Mr. Bond， 成为第24任詹士邦女郎。詹士邦电影系列由1962年开拍《铁金刚勇破神秘岛》开始，由乌苏奈安德斯主演。从此之后，每一出詹士邦电影例牌都有一个邦女郎，而电影《铁金刚之明日帝国》华裔女星杨紫琼亦都被拣中参演。不过《铁金刚》电影只有23出，今次英女王做的邦女郎，大家就只能够在电视入面欣赏了。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8，大班揸住本周刊，仲有冇嘢讲？周刊， 我谂咧最好一个办法，因为唔好影响咗我哋嘅节目啦。嗱，我劝啲听众咧。最好呢，或者公众人士呢，大家买一本一周刊睇睇，睇睇今日呢写到 DBC 嗰度係唔係尽咗传媒嘅责任，係咪中肯，係唔係啊如实报道啊，或者抹黑我，或者抹黑我哋电台嘅啊，或者另有所图嘅，大家睇咗先。 嗱，今晚咧五点钟十级自由风咧，我就会接受阿郑家富访问嘅。等阿郑家富拿住呢本嘢，嗱，辉哥一张咧，叫阿郑家富自己买本书啦，益啊林晶，益佢哋有 买多本啊， 益佢廿蚊啦，啊，买本书睇好晒，今晚有阿郑家富同埋啲听众，我哋可以大家一齐讨论，我哋可以将呢个一周刊呢篇报道制作埋特辑出嚟，等大家评评道理，我哋摆埋上去 Facebook 度，啊，就唔需要而家同佢怒气嘅。大家最近有一样嘢咧，我哋都讲翻陈茂波事件，因为今日点解我哋用咗咁多时间讲陈茂波咧？啊，就系、是、因为陈茂波咧就被委任为发展局局长，但系佢嘅老婆其实即系佢自己啦，佢划清界线原因，因为佢选立法会嘛，啊，1997年嗰阵时佢就辞咗董事嘅职位，将所有自己嘅财富啊，尤其是手上边啲物业咧。全部转晒名俾个老婆或者老婆持有嘅公司， 嗯， 而佢老婆咧就专炒旧楼啊，做劏房啊，又同嗰啲收购旧楼嗰啲公司咧勾结，喂，又涉嫌咧逃税，喂，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一个会计师咧已经有问题嘅，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已经有问题噶啦，仲做埋问责局长，仲要咧专责管理啊。建筑土地发展同埋執法，喂，佢点做啊，大佬？吓，啊，冇得做嘅，根本你即系唔系话咩问题啊？我同佢我唔识佢噶，我同佢真系打下招呼嗰啲人，我亦都觉得佢人有啲好嘢噶。譬如六四嗰阵时啊，即系有啲六四平反六四嘅提案嘅时候咧，啊，佢有参与民主派嗰啲默哀啊，着黑衫嗰啲嘢啦，我对佢有两分尊重嘅。但系问题佢就唔可以做呢个位咯，佢冇咗呢个诚信，佢就唔系威威哥啦嘛，你明唔明啊？ 诶，我话同佢喺 ECOM 嗰度开过会啫，佢真系几都系肯好肯提供意见嘅吓，好肯俾一啲意见话应该点样改善一个咁样嘅系 一个好，唔系即系佢系有，即系佢唔系一个绝对坏嘅人，我只可以咁讲啊，主观或者客观去睇。但问题就佢就唔可以做呢个位，佢点做发展局长嘅其身不正。嗱， 嗯， 个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系何小姐啊，何小姐早晨， 何小姐早晨。 早晨啊，大巴 你好， 八 系啊， 我咧就觉得咧呢，這个政府我觉得越嚟越怪相， 嗯， 八日嘅辞职就有，两日想要辞职嘅又有，咁就用乜嘢第日整个两个钟头嘅咧，破世界纪录， 嗯， 我觉得好好笑啊， 系 唔系好笑好喊？我哋唔系唔知好嬲定好笑。根本而家对香港人嚟讲， 我哋悲从中来， 悲哀嚟嘅，根本一个讽刺嚟嘅。有一个咁啊，唔系我哋选出嚟嘅特首啊，佢揾埋一班都不知所谓嘅人。 蠢人嚟嘅噃， 系 咁佢唔系一个蠢人，点解佢拣亲啲人都系咁嘅咧？ 我话俾你听，蠢人嘅定义睇你点睇啦，即系佢肯定呢啲人就系蛊惑啦。啊，蛊惑并不表示聪明嘅。是不是啊，有时 唔系啊，嗰日夜晚 反 我真系见过有个好蠢嘅女人打电话嚟嘅，不过你哋唔知嘅。 哦，陈小姐嘛，我知佢俾人闹，我睇我有上 Facebook 嘅，唔紧要嘅，我哋尊重每个人嘅发言嘅自由嘅，我言论自由嘅，好唔好啊？ 但系佢话乜嘢都话唔知啊， 系嘛？ 咁我 谂而家嗰啲局 长咧，应该话佢啦。 你觉得 乜嘢都话唔知啊？ 你觉得你阿波啊，你阿波哥需唔需要辞职咧？ 好好笑！ 你觉得佢需唔需要辞职咧？你觉得佢仲有冇资格做咗发展局局长咧？ 我觉得佢冇啦。其实我不嬲对佢印象唔系好好， 系嘛？好啦， 因为佢喺立法会里边咧，佢都系属于建制派嘅一种。 咁你对建制派有偏见咯？ 哦，咁啊唔系噃。我对于建制派啊、民建联啊，我话咗噶啦。今年乜会区议会好、立法会好，我绝对唔会投佢一票。 嗯。 即系因为多谢你电话啦， 香港 我哋要听 大班阿林伯， 系你好，蔡生系， 即系你先可以令到我朝早隔起身嚟听你个节目嘅啫。我平时瞓到十点十一点，不过自从听见你个台一有啲风吹草动，我觉得好似即系知道生 cancer 唔知几时即系去咁样。我觉得自己啊，咁我因为我觉得咧，即系阿陈茂波就唔使辞职嘅，因为啲好小事，即系如果喺我哋呢度嚟咁啊，嚟讲好小事，再加上咁即系 咁梁生都唔使啦，即係佢最多就係嚴重失誤嘅啫，咁我覺得冇乜太特別嘅嘢嚟嘅。咁梁生都話我嚴重失誤咁樣，醫生唔知道哦發燒，唔知道因為佢係專業嘅醫生，眼科醫生或者係其他嗰啲專科醫生，佢唔知道發燒原來就係病嚟嘅咁樣，又或者嘅測量師唔知道僭建嘅，咁佢會計師都唔知道。咩逃税漏税嘅啲咁都好正常嘅事嚟嘅。 即係啲咁出奇，你覺得冇surprise？ 係啊，即係正常啊，即係都幾好啊。咁有時即係電視都睇唔到嘅戲，咁幾好啊，去睇戲咁樣。咁而家會將香港好似變成一場鬧劇咁樣，我其實都覺得幾好玩啊。 真人 show 真係陰公真係，唉。 系咯， 好啦，你啊隔岸观火啦，唉，你仲好，你横掂香港都搞到好似共产党管咁 啊， 不如直情喺广州住好过啦。 系你先可以令到我晨七咁早真系嚟听你嘅节目噶咋，但系咧我唔知可以听到几时，就好似知道自己三眼症，唔知自己几时去咁样，即系其实都好悲哀噶，所以我就成日话。即係如果係有可能嘅，即係睇你嘅電台最好啊！即係為咗唔使靠廣告，即係有冇辦法轉成，即係可以即係變成一啲收費啊，或者一啲成，即係或者即係。 但係當你睇咗今日嘅周刊咧，你就知道我哋咧左右受敵。 嗰個唔使， 裏外不是人。 嗰啲都係啊，都攞嚟啊，即係吹水唔啱。 不過我哋今晚5点咧，會將一周刊所有講嘅嘢咧完全交代嘅。多謝你電話嚇 ，OK， 拜拜。多謝聽眾支持啦。嗱，好簡單嘅，公道自在人心嘅。根本呢本一周刊咧，這個咁啊，我本來都忍佢啦。唉，喺呢個時候，我哋熟讀無語錄嘅人就係團結大多數，孤立少數。但係呢一周刊呢啲咁嘅啊喺度作嘢。啊！呢啲咁嘅公報私仇，亦都未必關肥佬禮事嘅。 係 嗱，你又唔好賴佢喎。即係我自己做老闆，我都知道有時啲嘢你老闆管唔到啊。你有個咁嘅陳建佳咁嘅人，大家啊要了解一下， 又係老 親，本來喺明報做嘅。啊，呢啲咁嘅記者咧，根本咧就不知所謂。 或者點解同你有過節咧？又真係冇可能 簡單，因為我成日喺立法會以前係佢專寫政治新聞嘅八卦新聞嘅。喺立法會裏邊咧就呃飲呃食嘅，成日叫啲議員請食飯啊，我就梗係唔騷呢啲記者啦。嚇、第二樣嘢咧，我留翻今晚先講呢啲啊八卦嘢，我都唔想講，因為私人恩怨啲嘢咧就唔使講。不過即係話俾你聽，呢人係完全冇道德嘅啲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政府唔系强行推行德育同埋国民教育，唔会有洗脑成分。 如果梁生喺方面听到市民嘅声音，系咪应该要撤回呢？ 3年开展期相当宽松啊，无需要罢课啦，要挟啦。 我就睇下 CY 写到一套教材，好令人信服，搞得掂嘅咪推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点47分嗱， 网上咧有人留言大班，使唔使同个肥佬卖告白啊？ 唔紧要噶，多啲我哋啲人去买咗佢，唔好等佢预读嗰啲 系 啊，嗰啲无知嘅人啊嘛，咁你都唔明嘅嗱。好简单嘅啫，嗱呢个梁振英咧，讲翻呢个陈茂波事件啦，喺听阿黄伯电话之前， 系 其实梁振英要负责嘅， 嗯， 因为当你委任阿陈茂波做局长嘅时候，佢又要做品格审查， 嗯， 我亦都相信陈茂波冇咁大胆呃阿梁振英，佢一定有讲到自己有劏房呢啲咁嘅嘢， 不过系过往嘅事啦， 啊，唔系你冇帮人讲啦，你又冇听到，即系佢一定有交代过。嗯， 而梁振英一定是觉得没问题的，这个不是一个做领导的人，做特首的人，你看到他的所谓 judgment call,、 嗯、 他那个判断能力就出现问题咯。嗱，我哋电话旁边有听众是王伯的，早晨。 王伯早晨。 是早晨啊，大班。 你好你好。 喂， 是你讲讲啦，听到。 是就我啊一朝都听你的节目啊。即是你呢就对啊陈茂波呢就不要求那么高。 嗯。 我有些朋友呢他啊就会计界的。咁他就话呢嗱第一是有个前因后果的所谓税务条例的灰色地带呢就是多。第二呢、嗯就税局的人手呢就不足。 嗯。 咁就形成了他的会计界呢就帮人哋做假数啊瞒税啊逃税啊咁样。就譬如你做生意仔都係我唔掂喎你同我做瞒数啊咁样佢就同你搞掂㗎啦。咁呢个呢就係陈茂波嘅职业嚟㗎嘛。佢做假数。 我唔唔唔 得㗎做假数唔可以㗎。 我咁讲会计司法办事佢可以帮啲佢可以帮啲客户。咁讲呢就第一就有诽谤成分，第二呢亦都唔公道嘅。 唔可以抹黑佢嘅专业㗎。 专业人士呢就係帮人合法避税嘅。 咁、哦、样。 就唔好话逃税。 咁样就仲有一 样。逃税係两样嘢嚟㗎，避税同逃税两样嘢㗎。避税就合法。即係你根据税务条例攞尽啲着数。 嗯。 啊冇问题。但你唔可以逃税。逃税就咩呢，你隐瞒你嘅收入嗰啲叫逃税。 嗯。 ok? 搞清楚啊。 咁第二样呢、嗯、就可能呢佢就呢个特区政府就搵错咗佢。佢应该始终呢就是去做会计界那些嘢，就不要来做这个发展局那些嘢。啊，他做发展局那些嘢呢他真的执错药吃错药的。 呢个知人善任系嘛吓？ 唔系啊，而家你睇到一样嘢，因为佢应承咗俾个官去做，咁而家五司十四局咧睇个样子就冇行噶啦。如果有行都可以挺下嘅，佢又唔系挺住开饭系咪？而家都知佢有米噶啦，呃呃埋埋啲穷人咁多钱。嗱个问题就系咧，而家五司十四局就冇咗噶啦。咁佢咧就真系梁振英咧一世人，我谂对呢个陈茂波，唉咁啊呃你做个啱啱发展局， 帮呢个双失议员啊， 发展局个局长啊走鬼咗路。被人拉鬼咗，咁俾你等你顶住囉，等你有返官做下囉。 佢咪一样咪用人为亲。 係咪 政府咪知财善用先得㗎。 咁即係话俾你听梁振英系冇料到囉，连用人呀佢都唔掂嘅，咁点去管香港呀、啊、啱唔啱呀，多谢电话王伯。 好，而 家 仲喺 旁 边 有 邓 先生。 邓先生。邓 先 生你好。 喂。 係。 真系你好大班玉华你好。哎呀，我想讲下你陈茂波呢其实好奇怪喎、啊、觉得嗱，正如刚才好似阿大班咁讲啦，佢有即係老婆有呢啲咁嘅问题啦，即係劏房嘅问题啦。咁点解阿梁振英仲委任佢呢， 咁就係梁振英嗰个判断能力有问题囉，佢认为冇问题囉。第一点解呢，我分析呀，我唔知呀。第一佢觉得嗰间公司系你老婆嘅，啊 ,97 年你已经同佢划清界线啦、 嗯、 第二劏房合法㗎、 嗯、 啊有乜问题呢，有乜问题都系你老婆嘅事啫，咁咪俾佢做囉。 咁、啊、但系劏房合法啫，但系如果你头先讲嗰单嘢话百二万搬迁费嗰度其实系即系有一个。 我就怀疑呢嗰啲嘢呢未必陈茂波有同梁振英或者甚至乎喺嗰、那个品格审查嗰度有透有披露，因为点解呢，第一就佢老婆啦。第二佢咁样收楼呢，即係等于当年啲公务员你租我楼我租你楼咁呢，佢哋以为系冇问题㗎嘛，你明唔明啊，因为真系佢律师楼做晒契㗎嘛，你明唔明啊。 咁但系呢单嘢其实如果你系咁样，第一就系、是、涉嫌呢个漏税啦，咁第二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即系你即系类似打龙通呃啲业主咁样氹我哋卖楼啫，咁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即系梁振英你做呢一个审查嗰阵时候，你已经濑咗一单之前，呢、這个麦齐光噶啦嘛，你冇理由仲咁轻率去走去。 即系话俾你听，梁振英呢个人咧系好鬼狼嘅，即系你明啊？佢认为咧乜嘢都搞得掂啊，有咩搞唔掂啫？你明唔明啊？嗱，所以佢亦都可能冇人用啊，你明唔明啊？你要 冇人用啫， 你要搵出边搵人翻嚟都几难。是不是又要自己信得过又要有些本事 系嘛？佢已经冇得拣嘅，你咩即系你咩？呢啲系罗底铲、烂灯盏嚟嘅，你明唔明啊？ 系咯，同埋佢系做开会计嘅，即系同呢个都冇乜关系 嘅。咁冇嘅，咁梁振英中意老实讲，中意几时俾个官你做都得嘅，你明唔明啊？喂，即系开玩笑，我俾个官你做。喂，如果我做特首啊，我可能揾阿林毓华去做特首班主任，我唔理佢有喂。真系我咪讲，我咪讲少噶。我理得你啲人认为林毓华有冇用咩？我净系问阿林毓华一样嘢啫，就系、是、话你最紧要过到个品格审查，其他嘢我唔理啦。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冇得讲噶啦，呢叫政治囚容，全世界都系咁噶啦。但问题有啲人咧就最紧要你识唔识揾人咯，同埋揾啲人唔好累埋自己咯。你明唔明啊？多谢你啊！电话旁边最后一位听众啦，今日呢个节目时间唔系今日唔系最后啊，听日啊，而家 仲有好多节目，今晚用字小心啲。 今晚我五点钟咧就会去啊郑家富嘅节目嗰度噶啦，就住一周刊呢一篇 十级自由风啊， 完全不知所谓嘅报道咧，作出一啲正确嘅回应，拨乱反正。而家林毓华咧都喺呢本杂志里边咧有出有。call 啊， 冇计啦，俾人录咗啦，系嘛吓，录 有引述 过出街添， 有引述过讲一啲废话。咁今晚林毓华都要啊，郑家富都会打电话俾佢澄清。而家电话旁边有林生， 林生你好， 诶、大班 系， 你好，林伯， 系 你好， 你好， 系。咁我即系话，香港政府咧，嗰啲咩国民教育嗰啲，系同埋呢班官员啊，我而家净系觉得佢哋而家系。做紧好堕落、好堕落嘅事， 堕落系嘛？ 系啊，咁嗰啲国民教育点样会咁样强迫嗰啲小学生咁样小一去接受呢啲教育嘅？ 嗯， 啊，我即系嗰阵时咧，我六二年、六零年同埋六二年，我喺北京啊， 系 喺北京生活啊。 哇，嗰阵时啱啱文革喎、 啊，未开始。不过好紧张啊！嗰阵时 六四年开始嘅文革好似 系啊，好紧张啊！嗰阵时咁睇到嗰啲哇，嗰啲共产党嗰啲垃圾嘢真系 系 哇！咁大斌啊，我想讲咧一件事啊，我成日搵唔到郑家富啊！ 今晚 我好佩服，我好佩服佢，佢脱脱离嗰啲民主党啊！ 你今晚打电话嚟啦， 唔系， 我今晚我今晚有份做。主持啊，嘉宾主持啊，我 又接受访问，你升级到做嘉宾主持啊，你 冇办法，身份一定系咁噶啦，系嘛？嗱，我今晚叫佢打电话俾你啦，好唔好啊？如果有时间，好唔好啊？ 唔系，我只净系讲两句啫，我净系佢做节目，唔好成日阿爷前阿爷后啊。 哦，我知道你讲过啦，即系叫佢唔好叫阿爷，因为嗰个唔系佢阿爷嚟嘅。 唔系呢件事，即系话咁，你讲到六四嗰阵时咧。啊，个个都咬牙切齿喎、 啊， 咁六四哥嗰啲都系呢班人做噶嘛，咁你啲叫呢班人做阿爷啊？我系教我个仔女，我个孙话， 系 呢班人系僵尸集团嘅僵尸啊， 即系划清界线系嘛？ 好，我同阿富讲声啦吓，多谢你电话吓 ，OK。即系叫个郑家富唔好认贼作父，唔好认贼作父啊！ 系系 ，OK， 郑家富咧， 啲听众真系有时好叻啊！真系啊， 郑家富咧就好过瘾嘅，琴日又叫发烂渣，即系 cut 人电话，即系闹人。郑家富有时都忍唔到噶，你见佢咧平时笑细笑口细细啊，但系呢条友其实几鬼恶噶，我话俾你听。嗱，林毓华呢本一周刊其中 call 过你一句说话嘅，既然而家仲有少少时间，要问下你啦。 好啊，好啊。 你当日就俾亚喺亚视一个叫亚视百人嘅 系啊，金国亮访问我系。 咁啊，话你自己对我啊， 嗯， 好失望。嗱，你话每一个节目咧都要有个特色，制作费几多，有咩支援，但系我睇唔到佢，即系睇唔到大班啦，有提供呢啲嘢俾我。我问佢同旧时个朝头早节目有咩唔同，佢又话我哋继续吹水咯，继续批评咯。但如果我系一个有要求嘅听众啊，即系林毓华，你话你如果你系啊，你会觉得咁系唔够嘅，咁你有咩？你点解讲一番咁愚蠢嘅说话咧？ 唔系愚蠢噶，嗱，你要听住，你话我话如果我系一个有要求听众，好似头先阿林伯啊、林生啊，或者邓生或者王伯一样，就系佢会希望我哋唔系净系做翻以前嗰个节目噶嘛？ 咁 就咁简单啫嘛，就 咁、是。而家我哋系咪做翻以前嗰个节目咧？我哋问翻转头啦。 都系有啲近似。 咁有咩办法咧？我一个叫林毓华，一个郑经翰。 吓、啊， 坐埋一齐唔做呢啲做咩、嗯？做 talk show， 做呢个栋笃笑啊，做呢个梁思豪。 但系如果我要同你解释嘅，又有啲唔同啦。以前我哋冇做戏剧节目噶， 咁而家咪有咯。 咪就系咯，咁咪唔同啦。咁即系我意思就话，如果一个有要求嘅观众咧，听众咧，系希望我哋有啲唔同嘅嘢啊嘛。 人哋想插你嘅时候咧、啊，就会用翻你自己人咧、 啊， 去插你呢个最有利噶嘛。所以成本一周刊咧、 嗯， 就话访问咗好多自称系 DBC 嘅员工， 嗯、 啊大班台员工。有好多已经离开咗我哋同我哋有争拗嘅员工， 嗯、 喂，嗰啲所谓 DBC 员工，嗱，我从来都冇所谓嘅，好似林旭华咁，我而家冇闹佢噶，咁你而家走出嚟认啦，我啊就系邓景辉讲嘅，啊呢、這个我系啊。阿、啊、泰哥讲嘅，或者 所以关于青年节目嗰度，我谂佢哋一系要睇翻明。 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就希望咧，我就希望一阵间梁思豪咧，因为一周刊嘅老友讲到佢咧、嗯，就话收咗我1500万，就未俾足。即系话我争佢钱啦，嗱，我谂啊，梁思豪有个责任咧，同观众交代下， 系 我有冇争你钱？第二样嘢，我系咪俾千五？ 有啲合约上嘅内容又唔需要披露噶， 你可以讲，你可以直斥其非啊。后边一周可以摆喺度俾阿 Ben 思豪睇，你自己回应翻人哋讲你嗰啲嘢，唔该你。OK， 好啦，我哋听下思豪嘅节目啦，拜拜，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